Apps 配合不同理财所需。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台湾中央气象局表示，强台风天平在清晨的5:多在屏东的牡丹乡登陆，之后持续是向西南偏西移动，各地风雨持续增强，特别是台东、屏东和高雄地区会有强风豪雨。由于另一股台风布拉曼逼近，有机会同天平发生相互影响作用，令到天平影响台湾的时间可能延长到下个星期一。台湾中部、东部和南部10多个县市今日会停工停课，但是台南市政府在清晨就宣布今日要如常上班上课，而北部地区包括了台北、基隆和桃园的县市亦都是照常上班上课。本港机管局网站资料显示，今日最少12班来往香港和台湾的航班要取消，包括了国泰、港龙和华信航空来往香港和台北、台中和高雄的班机。美股收市全线下跌，市场对美国联储局推出新措施的预期减退。另外，中国的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和德国的采购经理指数表现都差过预期，不利市场气氛。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13057点，跌115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3053点，跌2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报1402点，跌11点。欧洲股市就个别发展，英国股市微升，德国同法国股市下跌。评级机构标准普尔将汇丰控股长期信贷评级展望由稳定降低到负面。标普是质疑汇丰控股卷入监管丑闻之后，显示了集团可能无法有效管控。参议院委员会的调查揭发汇控协助恐怖分子、毒贩和罪犯进入美国的金融系统。体育消息，西班牙超级杯的首回合，两大班霸皇家马德里对巴塞罗那，结果巴塞以3-2反胜皇马。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有烟霞，日间天气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吹轻微至和缓的北至西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而家录得温度27度，相对湿度79%，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DBC 新闻早上7:00至晚上12:00，逢搭正及搭半播出。 Now 新闻台是本台的合约新闻内容提供者。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暑假去澳门又食又玩，仲住埋威尼斯人酒店，每位都系890蚊起咋。购买油麻地旅游嘅澳门威尼斯人，夏日享乐套票啦！入住豪华分层式皇室太床套房，包自助早餐或者午餐，缤纷世界入场券，仲包埋金光飞航回程船飞。小朋友每位卡170蚊，即享所有优惠。推广入住期到9月28号，即刻打25162318、25162318查询啦！油麻地旅游系你嘅澳门旅游专家，旅行社牌照号码3503301。 太多执着，如何看清真相？信缘亦缘，无非佛事。杂念纷尘，如何条理分明？举足放足，皆是道场。执着放下，拾起自在。屋大不如心宽，天朗不如心清。宽广心灵，逢星期五晚11:30。DBC 七台数码大戏台，颜联武、莲花少东上司，宽广心灵在霎时冲动节目内播出。宽广心灵由香港普明佛学会赞助播出。中小企市场推广秘笈。 贸发局咧，1966年成立嘅，1967年嘅10月份开始咧出第一本嘅杂志，到今天咧就已经系踏入45周年嘅啦。咁多年嚟咧，我哋做咗好多不同类型嘅杂志出嚟咧，帮助啲供应商啦，同埋外国买家啦。贸发局企业年刊咧，2013咧就会喺今年2012年嘅年底12月咧就会出版嘅。除咗版广告之外咧，我哋亦都会另外一版咧就更加详细介绍佢公司嘅资料，令到一啲外国买家知道啊呢间公司嘅历史啦。制造商品的能力，令到外国买家见到这一批人其实是一批有实力的供应商。 如果想听回竹本访问，请登入数码大千台 Facebook 专页，无论是贸发网、 App 的线、企业联刊定是小批量采购，都可以帮你找到新商机。请即上 hktdc.com 或致电1830668查询详情。中小企市场推广秘笈是由香港贸发局带给你。 日日运动半个钟， 日日运动半个钟， 日日运动半个钟，游水、跑步、跳绳、跳舞都得，几时做、边度做都可以。每日运动起码半个钟，身体好，精神足，几忙都好，尽量抽时间日日做啦。你亦可以上 www.lcsd.gov.hk 查询各社区康体活动嘅详情。日日运动半个钟，健康醒神，人轻松。 你听紧嘅系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以及 DBC 二台数码大家台联合广播。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嘅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香港做任何规划都系按住一国两制高度透明之下咧进行。 改建系租客未得到我太太同意做嘅。 官式外访有啲实质成果嘅时候咧，系会发新闻稿嘅。 题目咧都系老师自主，想加插六四好或者其他题目好，呢个系老师自己可以决定。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林旭华。 早晨，早晨，7:37啊！直播室有老总李锦鸿嘅大班，早晨，早晨， 早晨啦！啊，今日呢个好特别一个情绪，我刚才出面先讲过，今日就啲金牌运动员就嚟香港啊！咁当然都喜气洋洋啦，大家好开心。但同时咧，内地传媒系南京嘅《东方卫报》爆出个新闻，就讲到刘翔原来今次喺伦敦奥运咧系假跑，一早知道系佢唔跑得伤势，但咧系。中央电台准备咗四套剧本啊，嚟到去安排一个即系完美演出啊！啲事情咧嗱，有关嘅会议内容就泄密，但内地嚟讲只得一份嘅《东方卫报》系爆出个新闻，可以见到嗱，内地传媒其实都仍然有啲人有勇气嘅吓，其实呢啲系都可能都要承受呢个政治压力，但呢个事件咧，即系真系让。中国人睇到嗰个情况，但系我相信内地人好清楚呢啲环境呢，佢哋会明白，但系香港人有咩警惕啦，所以今次都引申到我哋香港整个嘅社会政治文化会唔会都有呢种咁嘅所谓造假文化啊，政治剧本啊，照本宣科情况，相信啲系可能我哋今日值得讨论嘅问题啦吓。 嗱，其实呢就好唏嘘嘅，因为点解呢，大陆乜嘢都系假嘅，你而家证明呢样嘢啊！即系人哋 一样系真嘅，你话 人哋以为开玩笑就啊， 最初就讲笑 嘅。第一样嘢 con man， 即系啲骗子啊，呃神骗鬼嗰啲人咧就系真嘅，但系嗰啲都唔系真人嚟嘅，嗰啲唔系人嚟噶嘛， 嗰啲系假人嚟。 你谂下，做埋一啲黑心嘅食物，做假货，你睇翻上次北京奥运，有小朋友唱歌， 嗯。 啊！直情系被形容为天籁之声 啊！但话佢咧，唱 原来话佢因为个样，因为啲牙唔整齐，唔够 Q 体吓，咁啊要揾个 靓女、 靓嘅靓妹仔嚟做假。咁你谂下，你对两个小朋友，唔好讲对几多人先，净系单单对呢两个小朋友嗰种教育啊，嗰种影响嘅深远。一个自己唱歌叻。啊！被全国十几亿人口里边啊，唔系万中无一啊，亿万中无一拣出嚟。但系你要话俾听，因为你个样衰啊，所谓样衰咧，唔系衰嘅， 有少少瑕疵啊，有白牙啫， 系 咯 系咯。啊，咁就掩盖咗你嗰种天赋嘅啊歌喉，即系你嗰种能力，就要揾个靓嘅可爱嘅小朋友咧，就可以咧代唱。 嗱，咁你谂下啦，嗰个价值观系咩咧？即系话俾你听，你几叻都冇用噶，啊，你个样生得衰，啊，就乜嘢都唔使谂噶啦。你个样靓咧，你系做乜都得，你唔识唱歌，你都可以企出嚟对住全世界几十亿人啊造假。咁你谂下，当时我应该好失望噶啦，我已经唔再。即系存有任何期望，你即系影响到小朋友的教育，咁同埋呢样嘢亦都影响到全中国嘅小朋友嘅。嗱、 啊， 你影响先两个人啦，然后你跟住影响咗全中国小朋友，小朋友嘅价值观就系要靓。嗱、啊，所以咧，如果真系要发达咧，不如有人都做紧嘅，上大陆做整容店噶啦。你又乜乜嘢都唔系，唔系咁啊？当然靓又可以假啦，身材可以假啦，乜嘢都可以假。 凡事讲包装，凡事讲后台，呢、這个社会就系听下。 咁你到到呢个刘翔事件。喂，系人啊！我一早都知道，你一早知道佢受伤噶啦，佢边度又走出嚟？第一个难，你话起码跳两个难，企一企咁，你话啊旧患复发都似样嘛？根本连戏都做唔到啊！你明佢系伤到咧，系做唔到戏嘅，你明唔明啊？一行出嚟就扑低啦。咁而家个问题咩做假咧？唔系佢受伤做假，嗱，大家唔好搞错，嗱，唔系打假波。是因为一早知止不过一早知道他伤了他根本是没有能力出赛而继续要拱他出来做长戏啊即是呢啊不肯退出个比赛。啊至于老总就是讲到话啊在内地传媒都有啲自由喎、啊、都有啲传媒工作人员工作者有勇气喎、啊、当然我都希望是这样睇法但我觉得我又不是好信喎、啊。嗱、啊、点解呢啲属于国家机密啊！香港上市公司都唔可以披露嘅国家机密，点可以有一张地方嘅报纸《 南京》嘅， 俾个人爆咧？ 会唔会有啲政治嘅因素？系啦， 因素啦。咁而家有人就矛头指向呢、這个啊，呢、這个统战部， 呢、這个刘延东， 刘延东， 中国最高权力嘅女性，呢、這个系。 而家就话指向刘延东，就可能咧。啊！影响个十八大，仲有冇得做中央委员？嗱、啊，我哋唔好理系咪矛头指向刘延东。总之呢样嘢咧，就有人摆布。啊，第一嗰啲料喺边度嚟啦？第二样嘢，点解系咁有勇气去爆呢样嘢啦？啊，即系呢个当然，我哋系对内地啲嘢，第一我哋唔熟悉啦。我从来唔承认自己中国专家，冇中国专家，我认为尤其是喺香港咧系冇嘅。OK， 啊，个个都系扮嘢嘅。啊，知少少扮代表嘅，因为根本国内个权力嘅斗争咧，我哋外人系冇办法理解嘅。但我哋可以用一个怀疑眼光，啊，点解佢会报呢单新闻咧？喺呢个时候，啊，嗱、啊，咁所以你话中国，我哋伟大祖国，我哋当年做华侨，啊，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喂，我哋中国有乜嘢？譬如发射人造卫星啊，乒乓波攞金牌啊，喂，我哋真系。真系喊嘅啲华侨，感动到咧流眼泪嘅。今时今日，你攞咁多金牌，我已经麻木咗啦。第一，第二咧，你就系太多啲造假嘅嘢咧，系已经系引唔起咧，即系你唔会觉得骄傲啦。已经，你一单呢啲流长嘅嘢咧，你几多十个金牌都冇用嘅，顶唔翻嘅。嗱，所以你话中国人几唏嘘嚟嘅，叫做啊。所以有咩好讲嘅？我唔识讲嘅，所以我话而家开始有啲沮丧。你香港嘢又令你沮丧，做中国人又令你沮丧。嗱，你好似讲翻林郑月娥，琴日仲喺走出嚟啊，大言不惭啊，讲呢个新界东北啊，即系嗰啲所谓我哋讲嗰啲啊，我哋啲阴谋论啦啊，又话。出卖香港土地啦，就冇咁嘅事啦。又话乜嘢都根据基本法做嘢啦。如果冇咁嘅事，你而家睇到蜘蛛马即开始出嚟啦、嗯。我哋话假咨询，嗱，而家终于咧受到压力啦。嗱，咁新界东北嘅咨询期咧，而家延迟一个月，下个月咧再举行居民大会。今次咧又搵个大场啦，一千人嘅大场咧，可以容纳一千人嘅大场咧去做咨询。第二，前海政策个细节下半年公布。发展将会借鉴中环曼哈顿，嗱呢啲咪蜘蛛马迹咯，嗱呢啲唔系系呢啲咪东北嘅发展大计啦。 即系将整幅图画，即系不同图画你拼埋一齐咧，就可以睇到成个 内幕消息。 有内幕消息， 嗱一个靠写稿佬做咗行政会议成员嘅，你冇得唔睇佢啲稿噶，日日咧喺东方日报啊都有稿写噶。嗱张志刚百分百挑拨，嗱。他又话咧，为咗九月嘅选举啊， 而不断呢挑拨港人和内地人，制造矛盾对立，而不符合香港利益，亦都不符合大多数香港人利益。嗱，呢个张志刚呢个咁嘅啊，上游心生啊，你话我唔怕得罪佢咧，咁讲嘅贱肉还生嘅人，喂，佢而家就踢爆咗啊！佢话你啲人咧，佢唔系话冇咁嘅嘢，佢话你挑拨内地人同啊，阿老总你都可以睇啊。佢话咧，你话佢话你挑拨内地人同香港人个矛盾嘅，就系讲佢话服侍游客有乜咁出奇啫？大陆人都系游客嚟噶，香港啊以做旅游业嘅大城市，全世界嘅大城市都系服侍游客噶啦。咁啊，即系又系鬼拍后尾枕咯，即系话系有咁嘅事。不过你哋话咧，搞到讲到咁严重咧，挑拨时间啊，话咩服侍内地人啊，出卖香港土地。喂，我只不过搞大个区域，吸引更多游客嚟香港啫，嚟呢个特区啫。嗱，我即系承认咗啦，间接嗱，所以睇到嘅，佢哋好紧张呢样嘢，因为呢个牵涉到几万亿。唔知系天文数字啊，唔知几多万亿，我都唔识计。 唔识计呢个。 你谂下，今日讲今日报纸讲一个巴黎铁塔咧，值几千亿。咁、你谂下啦，一幅土地啊，完全一幅未开发嘅土地，可开发嘅面积咧大过成个港岛区。可开发面积啊，唔系讲整体面积啊，因为港岛区可开发面积咧一半都唔够嘅。 因为好多山嚟嘅香港系咯， 咁、已经大咗，等于香港一半。咁、你话可开发嘅面积系几大嘅？啊！咁你就话我嚟做一个特区，你而家又唔认，你吹水我咧，我就真系唔明啊！人系咪真系话我又唔相信为五斗米折腰嘅？嗱，老实讲，佢仔大，老公又大，又有屋，有两间屋喺英国，又有屋喺大陆，啊，有 pension 攞千几万走人，当年，喂，我相信唔系为钱嘅，此生都无忧噶啦，呢啲人咧系为咗权力嘅。嗱，你睇胡鸿玉又系，仲要话林毅受命，你再睇到市况嘅切乃然，你而家睇到原来雷鼎明做咗打手，喂，你信唔信？我哋识阿雷鼎明咁多十年，喂，佢可以而家成为左派嘅打手啊，大佬，佢又唔通又系睇唔过眼？嗰、那个叫林奋强，一个三流评论，一个三流分析员，做咗呢个行会，喂，我堂堂一个大教授啊，经济学者，点解我冇得做呢？啊！佢旧老细陈家强做咗局长，喂，呢啲又权力使人腐化咯。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 运动声语。 香港第一次有体操运动员达标参加伦敦奥运，男子组有石伟雄。 去到比赛场嘅时候就觉得啲紧张而家先嚟啦。 女子组有黄晓莹，最令人难忘嘅梗系佢喺平衡木嘅惊人晓莹跳啦。 奥运嘅 moment 真系哇到啦，令到你好似好兴奋啦。 DBC 一台苏马大声台，星期日上昼9点到11点，好玩星期天有运动声语。本环节系由理财理人生嘅康宏金融集团特约赞助播出。 拣啱股票，睇啱市况。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大钱好世界，逢交易日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下昼1点，拣啱股票，睇啱市况，赢取奖品。中午12点半，齐齐散户大合唱。只要打通1872111参加新邦证券散户大合唱环节，唱好唱喊自己心爱嘅股票，就立刻胜利买卖股票免佣金500蚊。表现最好一位更加可以免佣金1000蚊。散户大合唱环节由新邦证券冠名赞助播出，需注意投资涉及风险，如有需要请咨询专业意见才作出有关投资决定。 靓煲王促新推出赤板豚骨煲，鲜辣新口味，好特别。除了正宗澳门猪骨煲和靓煲王，它的新鲜手切肥牛和专门搜罗的优质新鲜生料亦都远近驰名。靓煲王还是卫生署认证的有形食肆，尝一尝靓煲之味，即打23990812或上 www.23990812.com。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7:49，我正话就话蜘蛛马迹。嗱，如果讲 即系讲嘢咧，就最紧要唔好噏错嘢。其实应该系蛛丝马迹，不过咧就唔系指鹿为马， 冇错嘛。 蛛丝咧系蜘蛛吐出嚟嘅丝，马鞋个嘅迹。 刘恒恒啫啦，刚才大班都对无人唏嘘就讲到刘翔嘅造假。 以前我哋古老人咧细个咧，因为我好多，因为我系古老人嚟嘅，大家记住我唔 讲惯咗咁讲啊。 好多人咧呢日咩咩咩俗成啊？ 约定俗成、啊， 约定俗成。以前好多啲古老人嚟讲， 听得明就得啦。 蜘蛛马迹， 听得明得。 喂，应该系蛛丝马迹啦，呢样要更正嘅。 跟正翻吓，嗱，值得我哋留意一样嘢。嗱，中央电视台国家机器配合宣传，呢个无可厚非吓，呢个就系咁样。问题系咧，一个传媒你完全成为国家机器而协助去造假，有假嘅剧本上演咧，呢个就咧非常之咧就令到咧就整个国家。失咗个诚信，香港我哋仍然就咧，即系我哋仍然有一个即系言论嘅自由。啊，刚才大班讲到，会唔会就南京人报纸都有啲政治嘅指示咁做咧？即系我哋难免有咁嘅联想，但系香港仍然有独立嘅媒体啦。呢样嘢好重要，即系如果香港嘅媒体都沦为一啲咁嘅机器，吓、啊、沦为咧系协助系造假，因为咧方言讲得多咧。就成为事实，呢就系我哋最担心嘅香港，即系继续会咁样沉落去一个问题所在啦吓。 嗱、个问题就系话咧，你谂下中央电视台作为一个国家电视台，嗱，美国就冇国家电视台嘅，美国就有 PBS， 但系加拿大有嘅，加拿大有 CBC 啊，即系加拿大广播公司，但系佢就当为一个公营广播。英国就有 BBC 更加唔使讲啊！ 嗰、那个典范 BBC 直情咧唔系典范嚟噶，香港电台人当个典范。 典范， 我话俾全世界呢个 BBC 咧系垄断咗成个英国广播业嘅，就用国家 国家嘅收牌费， 系冇私人嘅，喺英国系冇竞争，电台好，电视好，所以点解香港嗰班香港电台，你以前啲老友记咧，嗰班公务员成日咧。啊，包括张大姐最紧要 BBC 模式啊， 张敏仪咧就要视 BBC 模式为一本 Bible 一本圣经嘅原因咧，就因为用国家嘅钱，嗱，所有人喺英国，只要你有一部电视机摆喺屋企，你就算唔插插苏，你摆喺度嘅呀，你唔插插苏，可能股东嚟噶，你都要俾牌费。 你买嘅时候已经要俾啦， 啊，唔系年年要俾噶， 年年俾 噶，几磅啊？我问过人啦，佢话我如果摆部电视喺屋企，我唔插插苏，我真系唔睇都唔得。你都要俾百几磅一年，系完全垄断嘅。收尾有咗呢啲所谓卫星电视啊，开始咧，但系都食唔到嘅市场。 大班啊，以前我哋香港都要买收音机，都要俾 俾牌费，我知俾牌费。 有啲灰色时代啊， 唔系， 你要听无线电啊， 无线电， 因为当年要控制无线电嘅，即系你明唔明啊？所有啲接收啊、发射啊，当年私藏发射器啊，系坐监噶。好大镬！ 今天而家有发射器，冇牌都系犯法噶。 喂，但系小事啊，你都犯咗都冇事啦，系 冇事啊，未判啫， 未判啦。 坐监 大罪之身啊，林中华， 你知唔知仲要递界出境嘅以前？你唔好以为过瘾，我讲紧五十年代，因为嗰时有间谍啊。 嗰啲系政治因素 嗰 时， 嗰啲政治因素嚟嘅。嗱，唔好讲嗰啲旧话，留翻啲大茶楼啊，嗰啲讲啦，嗰啲倾国倾城讲啦，嗱。你讲翻作为一个国家嘅电视台，你有 BBC 咧，就仲有一个任务，佢肩负埋国民外交嘅责任，所以有个叫 BBC World Service。嗱 ，BBC World Service 咧就唔系用嗰啲牌费钱嘅，系由外交部拨款嘅。嗱，所以净系统战工具嚟嘅。但系谂下我哋中国更加唔使讲啦 ，CCTV 就一定系国家电视台。但系一个国家电视台做假咧就好丑嘅，而且呢样嘢系唔值嘅。我话俾我系唔明嘅，即系有时咧，我即系等梁振英一样，佢哋做范亲嗰啲咧系低级错误啊。呢个刘翔受伤咪唔好出咯，江荣退休就喺伦敦呢、这个呢、这个呢、这个嗱，如果我教佢啦，如果我哋做即系我哋做啲正宗嘅所谓危机处理好乜都好啦，你好简单嘅就喺伦敦奥运会。宣布刘翔正式退休，因为佢受咗伤，冇办法参赛啦。咁跟住散场嗰阵时，咪俾佢做大旗手咯。咁啊，攞咗好多掌声，就唔系走出嚟做场戏，一出咧就踢低个篮就扑低。 喂，跟住啦，站站地地单脚跳啦，林旭华讲啦，要单脚跳，仲我初初以为咧， 唔系我讲个电视画面 啊，你提醒我啊， 提醒佢入咗再出翻嚟， 我睇电视， 入咗再出翻嚟，系 入咗出翻嚟，仲要跳到跳 单脚跳过去， 单场跳就攞奖， 全程跳系啊， 喂，呢啲咁嘅造假系低级错误。嗱，我琴日咧，我唔系话我而家排好好开始有啲沮丧，我开始谂嗱，当年董建华同阿梁振英有咩相似咧？当年我哋做节目嘅时候呢，我哋当然系对董建华都好多批评，亦都可能好严厉嘅批评。但系当年呢，我记得我哋成日开玩笑，同阿林毓华都唔系开玩笑，我哋永远都系笑中苦中作乐嘅啫。当年董建华呢，佢做乜都会错嘅，好嘢呢，总之董建华攞出嚟做呢，就一定会犯错嘅。但系而家梁振英唔系，佢攞出嚟嘅嘢呢，全部都系错㗎喎。呢个就个分别呢。所以我而家先开始得人驚。董建华呢，佢好心嘅。佢只不过做出乜嘢。 做得唔好呢， 即系好大镬嘅都系错嘅。 你对佢动机各方面你唔好质疑 㗎，唔好 质疑佢。董生仍系我尊敬个好人嚟㗎。 但个问题就呢，梁振英呢，佢做乜嘢都错㗎啦。今日信报呢，独眼新闻嗰度啦，金针扎直咩啦。就话依家梁振英而家做紧一啲好低级嘢系咩呢？佢而家做紧市政局主席嘅嘢，佢其实而家做紧市政总署处长范围嘅嘢，佢应该叫自己嘅市长得啊！以前香港嘅嗱，又讲历史啦，以前香港咧市政局嘅主席咧就系、是、市长嚟嘅， 沙利士你讲紧 沙利士到张友兴啦，嗱、啊、有个牌大住嘅，好似人哋伦敦市长咁嘅。嗰、那个就真系市长，似 系一鲍鱼嗰个牌嘅， 系巴闭噶，佢自己有呢个收入啊，自己又可以喺立例例噶。 而家梁振英做埋嗰啲嘢，咪就系香港市长，即、就、系、是、所谓市政局，佢都唔系主席啊，佢市政总署处长嘅嘢做紧，咩起电梯啊，使十亿啊，喂，呢啲唔关佢事噶， 事有大小緩急， 呢啲系个处长，呢啲应该系处长出嚟讲嘅。 佢系民生无小事啊嘛，你唔理解佢咩？ 但佢冇大事啊嘛，佢大事 有专员做嘅， 做小事不做大事。 系啊，嗰啲地区嗰啲嗱，仲有一样嘢，佢最多你都系民政处长出嚟嘅啫，一系就规划处，一系工程电机工程处 whatever 啦吓，或者喂，总之就唔系特首做嘅嘢。有风就使尽力，有彩就攞到尽。但系而家个个拗晒头又唔明喎。嗱，我又明咯，点解嗱嗰班苦主，佢话当日梁振英抽水。嗱，选举嘅时候慰问佢哋又乜又乜又关心又成，点解今日去做特首系拒绝见佢哋嘅咧？ 如果菲律宾人支持见佢， 系啊，点解咧？好多人唔明嘅嗱，就系、是、因为可能系中央唔想再撩起单，因为牵涉到外交 嗰个就 close file 啦， 系啊，咁所以就你梁振英唔好理啦。所以梁振英做嘅嘢咧，系完全接受中央嗰支指挥棒嘅指挥噶嘛。所以而家你睇到嘅国民教育唔系开玩笑噶，仲走出嚟讲，佢话国民我冇咩四个嘅任务啊，中央冇俾四个任务，我其中亦都冇呢个国民教育，系人都知啦。而家终于嗱呢啲我哋冇证据嘅。但你问我，我系100%，我亦都听到有啲有力人士讲俾我听，呢个系国家任务嚟嘅，大班，你唔好搞个国民教育啊，会死噶，一定要事在必行噶嗱，所以你班僆仔而家走去围呢个政府总部又好，跟住9月1日游行又好，我话俾你听，而家最惊嘅第一样嘢就系罢课，而家最担心咧就系罢课，嗱，而家天主教嗱，所以咧。所以时穷节乃然，所以我哋成日都鼓励人咧，系要信宗教，咩宗教都好。你睇嗱，个天主教咧就走出嚟话，我哋就唔准 系啊，小学唔准啊， 间嗰啲天主教学校唔推行国民教育，仲要改翻名添，叫翻做公民教育， 德育及公民教育 咯。呢啲咪够僵咯，呢啲先系办学咯。但我话俾你，佢会有压力噶。我俾啲天主教校力都未必俾你点噶，因为而家系讲校本条例啊嘛。学校咧，所以点解当年阿主教要上诉打官司打到终审法院咧，就系、是、因为而家其实啲学校咧个管理咧同个办学团体咧又有矛盾噶。 唔系都未必一定做到 的。大班唔使惊，喺个校本度嗰啲校董会嘅成员咧，系仍然系办学团体咧，系去委任同埋佢系占大多数。 唔系噶，佢有人一票选出嚟噶，有啲系。诶， 唔系嗰啲咪叫做咩啊？老师代表啊，家长代表啊，校友代表啊。 如果胡鸿玉呢一咁市正嘅人，仲有一个我哋挺紧，即系 to be confirm 啦，即系等于邀请中，我哋要证实中嘅陆公伟， 真系冇理由做。 啊，仲有一个啊，而家呢个叫做雷鼎明。 是 都可以变的、 啊、 有什么人不可以变呢、啊、林毓华，所以我说为什么这么灰这解呢、啊、人的良心千万不要变啊，不要老总。 啊这个就是、啊、南京的国那个什么省记的变念。 喂老总多谢你、啊、你今天晏昼一点钟要做替工、啊。 是继续啊这个。啊、 你同边个做啊 暂时有啲神秘感。 阿辉哥做 啊 邀请中啊。 邀请中。 邓景辉㗎嘛，做呢个叫做前因后果。 不是保持啲神秘咩啊。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台湾面临双台风的威胁，强台风天平在清晨的五点十分在屏东牡丹乡登陆，另一股台风布拉曼亦都预计明天逼近台湾北部的外海。入夜之后，台湾多处开始刮起大风和落雨，花莲、台东、屏东今日停工停课，当局提醒市民严防暴雨引发的水灾和山泥倾泻。超过3000名居于近岸和低洼地区民众疏散撤离家园，到收容中心暂避。为安全起见，台东沿岸多条路段临时封闭，不给汽车行驶。气象部门在东北海面发布海上的警报。台湾已经20年没有同时受两个中度等级的台风威胁。气象部门说，天平正是逐渐加速，预计登陆时中心风力可能高达16级，风速达到每小时超过200公里。另一股台风布拉曼亦都正在逐渐增强，有可能增强成强台风。布拉曼目前同天平相距大约1200公里，有可能会追上天平。而天平在登陆之后出现藤原效应的机会增加，两个台风互相牵引，移动路径飘忽，影响台湾的时间亦都可能会较长。本港的机管局网站资料显示，今日最少12班来往香港和台湾的航班要取消，包括国泰、港龙和华信航空来往香港和台北、台中和高雄的班机。日本传媒报道，日本政府倾向不批准东京都提出登钓鱼岛进行救岛调查的申请。东京都政府日前向中央政府提出，在下个星期三乘坐海洋调查船前往钓鱼岛进行救岛的现场调查，申请已经获日本当局受理。内阁官房长官藤川修表示，会基于维持尖角诸岛，即是钓鱼岛的平稳安定管理和岛屿拥有者的意向而作出决定。日本多个主要传媒认为，藤川的说话显示了日本政府倾向拒绝有关的申请。美股收市全线下跌，市场人士对美国联储局短期内推出刺激经济措施的预期减退。另外，中国和欧元区的采购经理指数差过预期，利淡股市的气氛。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13057点，跌115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3053点，跌2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报1402点，跌11点。金融和科网股普遍受压，个别股份方面，惠普上个财政季度有巨额的亏损，并调低全年盈利最高的预测，被多间券商调低目标价。惠普股价跌超过8%，收报17.65美元，股价跌幅是道指成分企业中最大。欧洲股市收市就个别发展，英国股市微升，德国和法国股市下跌。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有烟霞，日间天气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吹轻微至和缓嘅北至西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而家录得温度27度，相对湿度79%，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啊！八月二十四号星期五个早上啊，时间嚟到上昼嘅八点零四分。今朝早有话通啊，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啊。好，睇翻港岛区先吓，咁啊，港岛告示打到过，现时龙尾湾仔运动场。另外，东区走廊落翻红隧伊利沙伯大厦嘅，咁啊，睇埋香港仔隧道过海，加埋落湾仔，唔错，时间上早两边暂时啊畅顺嗰只噶吓。西区方面，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咧，排翻去郊野广场嗰边噶。咁九龙区方面啦，咁公主道过海呢边龙尾就冇做假噶，见到噶，现时去到油站啊吓。另外，加士居路向翻油麻地方向上桥位开始车多铺满一阵。另外，启德隧道过海现时龙尾就模糊街噶吓。新界区两条隧道，狮隧加埋大老山隧道出翻九龙方向咧，呢分钟都系收费广场车多少少啫。唉，讲开国内造假就真系咩大新闻噶啦吓，上边食得用得行得走得啊，乜都假噶啦，好耐以前都听过啦，上面除咗啲贼，全部都系假噶啦。哎，唔好意思啊，呢一句说话真系要修改一下啦。谷开来就俾人话用替身上庭都系假，仲有啊，早排嘅重庆悍匪啊，周克华啦，话说俾公安击毙啦，有图为证啦啩，唔好意思啊，睇翻尸首嗰幅相片啊，个头骨完全同通缉犯两个人嚟噶，真系大陆乜都有噶。好啦好啦，揸紧车各位请紧记啦吓，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啊。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 选举事务处提提你，立法会选举选民有两票。 而家时间系早上嘅八点零五分，气温二十七度，相对湿度79%。 大部分选民喺地方选区同区议会第二功能界别都各有一票。九月九号，齐齐去投票啦！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中小企市场推广秘笈。 印刷版的雜誌大家都知道，你如果你在坊間買一本消閒雜誌，看完那個星期下個星期要看一些新東西，又要買那一本。其實呢，我們放了一些小小的科技在裡面，我們有個 QR Code 的，鼓勵我們的買家 scan 了個 QR Code 之後，我們會 update 我們的新的資料，就可以隨時都可以看最新的資訊。 如果想聽回竹本訪問，請登入數碼大千台 Facebook 專頁，無論是貿發網、App 的線、企業連刊，還是小批量採購，都可以幫你找到新商機。請即上 hktdc.com 或致電1830668查詢詳情。中小企市場推廣秘笈是由香港貿發局帶給你。 你好 ，Hello， 歡迎收 聽，你好嗎？ 歡迎收聽， 無分國界、膚色、語言，世界理應大同。理财人生亦都系一样，康宏金融集团以同等专业态度为每位客户筹划理财方向，策划人生每一步。请即上 www.convoyfinancial.com 了解更多服务详情，或联络康宏专业理财顾问。理财理人生，康宏金融集团。 嘿，每样我打紧乒乓波啊！好，你睇佢可能系全世界最细，好似乒乓波咁大，多款颜色任拣，尝试欧洲同亚洲嘅 Bullings DAB 378AP 数码手提收音机，只有29克重，佢可以听数码又可以听 FM 嘅电台，仲使入电芯，佢来自充电式锂电池，插足电可以听8个钟，够晒环保。详细资料可以上 btmhk.com.hk 睇下。越多香港人买机，数码广播先可以起飞，快啲去全世界知道，将无机同 I 机部有线宽频买好似乒乓波咁大嘅 Bullings DAB 378AP 数码手提收音机啦！ 发烧玩家 ,Pure 真音乐靓人靓声，有钟镇涛。 发烧即是有要求啦，咁其实我都算发烧友嘅。玩家其实有要求嘅，咁同埋要深入啲了解嘅。 留意今个星期日晚十点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发烧玩家 ,Pure 真音乐靓人靓声，是由纯创造经典嘅英国 Pure特约赞助播出。 家人难忘记， 永不放弃同学仔由麦 Sir 带领下参与 City Walk 全新天地，永不放弃同学仔世界运动会一连串活动，令到他们不断接受挑战，超越自我，终于来到最重要的一刻了。还有重量级嘉宾现身支持打气，包括马国明、郑家豪、Blaster 和 Super Moment， 当然不少得我麦 Sir、香港海洋公园保育基金和全新天地的代表。8月26号星期日下午2点半，在 City Walk 全新天地高层中庭见。 舒 暑假点可以唔玩呢？有油麻地旅游嘅仲夏缤纷套票去澳门啊，拍你个喊到笑啊！入住全新澳门金沙城中心假日酒店，再嚟带你去缤纷世界，欣赏世界各地知名建筑嘅华丽冰雕艺术，感受雪国旅程。两日一夜咁爽咁抵嘅行程，都系每位540蚊起咋。推广入住期到9月15号，即刻打2516231825162318查询啦。油麻地旅游系你嘅澳门旅游专家，旅行社牌照号码350301。 拣啱股票，睇啱四方。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大钱好世界，逢交易日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下昼1点，拣啱股票，睇啱四方，赢取奖品。中午12点半，齐齐散户大合唱。只要打通1872111参加新方证券散户大合唱环节，唱好唱喊自己心爱嘅股票，就立刻胜利买卖股票免佣金500蚊。表现最好一位，更加可以免佣金1000蚊。散户大合唱环节由新方证券冠名赞助播出，需注意投资涉及风险，如有需要，请咨询专业意见，才作出有关投资决定。 继刮黑板声同打桩声后，继续宣布香港讨厌之声。第二位电钻声，第一位就是靠贿赂观众先攞到大奖的阿亨歌城。 选错歌手都咁难忍，咁因为利益而选错立法会议员，损害立法会公信力同香港前景，你又点忍？贿选绝迹，香港更出色。举报贪污热线25266366。 今日系发展局局长陈茂波被揭发劏房丑闻嘅第25日啦。即使市民批评佢诚信破产，陈茂波都仍然未肯引咎下台。 我就好奇怪啊！呢、这个陈茂波佢租咗两间楼俾人哋，如果人哋喺度卖白粉，喺嗰度做淫业，关唔关佢事呢？楼唔使去告人哋，乜嘢都唔需要噶，系咪啊？你搞啲唔三唔四嘢，咁即系你话你唔关你事啊？咁而家好似当完全唔关佢事嘅，佢而家系攞紧公帑做嘢噶，咁系咪即系当你啲香港人傻？啲咩人嚟噶？呢啲人唔好喺世上啦，以死谢罪啦，叫佢。 今日已经系踢爆你劏房丑闻嘅第25日，陈茂波，究竟你几时先会引咎下台呢？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 嘿，每日我打紧乒乓波啊！ 好， 你睇佢可能系全世界最细，好似乒乓波咁大，多款颜色任拣，除咗欧洲同亚洲嘅 Bulings DAB 378AP 数码手提收音机，只有29蚊重。佢可以听数码，又可以听 FM 嘅电台，仲使入电芯。佢来自充电式锂电池，插足电可以听8个钟，够晒环保。详细资料可以上 btmhk.com.hk 睇下。越多香港人买机，数码广播先可以起飞。快啲去全市吉之岛、张无忌同 IK 宝有线宽频买好似乒乓波咁大嘅 Bulings DAB 378AP 数码手提收音机啦！ 你好 ，Hello， 我哋叫啊， 你好嘛， 我哋阿 Sir 哦， 无分国界、Hello. 肤色、语言，世界理应大同，理财人生亦都系一样。康宏金融集团以同等专业态度，为每位客户筹划理财方向，策划人生每一步。请即上 www.convoyfinancial.com 了解更多服务详情，或联络康宏专业理财顾问。理财理人生，康宏金融集团。 大家真风骚之病向好中医男士篇， 肾作中医嘅理论嚟讲，有肾阴与肾阳啦。肾阳嚟讲咧，就属于系一种活力。肾阳虚嘅时候，咁就会引起不举；肾阴虚嘅时候，就会引起早泄。 想知多啲健康啲，记得支持数码大家台。大家真风骚逢星期二中午12点半嘅病向好中医环节啦。呢、这个环节系由惠元堂特约赞助播出。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8:13，大家听紧嘅啊，货真价实，童叟无欺。 真真正正嘅数码广播，所以听起上嚟有啲地方窒窒下就系真嘅，话俾你听。呢个叫做数码电台第一台大声台嘅风波嚟的茶杯，喺直播室咧就唔使问啦，贵嘅有林毓华同我啦。啊，呢排咧就除咗公司嘅问题之外咧，睇到嗰个社会咧，反而话个人问题小事啊。 系 啊，你话个人就冇乜问题嘅，老实讲，我个人咧就真系乜嘢都冇嘅， 乜嘢风我都见过啦，你系嘛？ 嘢啊，我亦都吓处之泰然，但问题睇到嗰个香港社会而家嗰种变化， 嗯， 啊，即系嗰种，即系一个政府，我都唔知点样做嘅梁振英。如果我系佢咧，我真系要检讨下自己，唔系话可以请一个啊老传媒人， 嗯， 啊就可以帮你搞掂啊！你根本佢一上任。你谂下有冇人一上任即刻有人叫佢落台嘅？啊，你知唔知喺七月份有几十万人上街？啊，跟住啊啲短命局长做十二日辞职，跟住揽咗件啊自己有仲衰过嗰、那个 系陈茂波， 仲要死撑。 唉、哎，呢啊听众同佢改咩叫破产啊破产啊！ 啊，咁啊仲有你佢自己嗰啲寸见嘅问题、诚信嘅问题。啊！即系乜嘢都唔使理嘅，即系话俾人啲香港人听咧。阿爷俾我做嘅西环钦点，我做特首嘅，有六百几人选我出嚟嘅。你香港嗰七百几人几万人咧，就唔该你唔好阿支阿捉。 嗯， 啊，我中意咧就俾小恩小惠你。啊，你唔好出咁多声。啊，即系咧，啊，老人家如果经过审查嘅资格审查嘅，就可以攞2200蚊。啊！呢、這个养老金，跟住咧，哦，我落区听到好多人讲啲长命车啊，啲、 嗯、 斜佬啊，啊无障碍冲道啊，我就整十亿俾啲有碳啊，起电梯。跟住咧，另外一边咧就暗度陈仓，就走去新界大东北嗰度咧发展一个大过香港嘅特区里边嘅特区，就出卖香港人。喂，做埋晒呢啲咁嘅嘢，跟住国民教育嗱、啊，所以而家立法会选举好紧要嘅。啊！大家可以咧参考我今日喺信报写一篇文章咧，就叫做《全票投呢个反对派》，我唔系叫民主派， 你唔系叫泛民添系嘛？ 唔好搞，唔需要理嘅，即系总之唔系保皇党得噶啦。嗱，问题就保皇党有咩特征嘅咧？嗱，好简单嘅，喺过去你睇翻佢哋立法会嘅表现就得噶啦。喺立法会嘅投票记录咧，如果嗰啲议员你问佢喺国民教育嘅立场。啊！喺2011年6月喺立法会嘅投票，民建联同工联会嘅取态系反对重新咨询德育及国民教育科，反对喺课程里边加入要教授民主同埋自由呢啲咁嘅核心价值。去到2012年6月，即系临尾啦，啊呢、這个拉布嘅时候，5C14局拉布之后，啊佢哋民建联同工联会嘅取态咧系支持5C14局打尖嘅议案嘅。跟住喺基本法23条，啊，当年佢哋系支持基本法23条立法，强调呢个香港嘅宪制责任。至于2016年全面取消功能组别，啊，佢哋喺2009年1月投票反对政改咨询，点样取消功能组别，即系连呢个咨询佢哋都反对嘅。至于平反六四就唔使讲噶，回归以嚟咧，每年咧都对泛民议员提出嘅平反六四案咧。呢、這个议案咧投反对票嘅，初咧投咗几年咧就好多嘢讲嘅， 扮下样啊， 啊收尾咧就扮死狗， 嗯， 你又讲晒啦，我又唔入去，我又 唔参加啊， 唔参加，总之就反对，就唔简单啦，吓、啊，总之系人多吓人少举手。嗱、啊，今次喺选举嘅里边咧，大家可以咧有几样嘢一定要问嘅，对啲候选人就系、是。国民教育，嗱，国民教育咧，既然而家大家都知道啊，呢个系国家系中央政府啊，一定要喺香港推行嘅嘢咧，佢哋系冇得啊，就算你唔俾个票佢啊，佢都冇得反对嘅。嗱，呢啲咁嘅议员咧，你就知道佢嘅立场，佢嘅背景噶啦。跟住另一样嘢，你再问下李旺洋咧，啊，佢哋就会唔表态噶啦。嗱，而家连澳洲佬啊，有个法医啊。啊！法政医学教授啊，啊权威啦、啊，对李旺洋嘅自杀论咧，提出五大嘅质疑。质疑嘅第一点系验尸报告应该包括全套验尸嘅相片、头骨嘅 X 光照片，以及啊验尸报告嘅副本， 并且要将报告交俾死者家属。嗱，呢个先至属于联合国订立嘅验尸嘅要求。嗱，即系换一句话嚟讲咧，呢个教授质疑咧，根本李旺洋嘅验尸报告咧系唔合规、唔合格、唔合法、唔合情、唔合理嘅。好啦，第二个质疑咧就系报告冇将尸体上面所有正负面嘅观察同埋结论咧全部列出嚟，亦都冇高质素嘅彩色图片显示尸体嘅情况，验尸报告根本就唔合乎法证病理学鉴证嘅国际水平嘅要求。 啊，我哋睇惯呢个美国嘅 CSI 嘅片集咧，就会吓觉得呢啲嘢系要做足噶嘛，真系嘛？ 嗱，呢个澳洲法证医学专家提出嘅第三点质疑咧，就系话缺乏现场嘅图片、尸体嘅照片、验尸嘅报告、组织学同埋毒理报告。咁因此咧，就好难咧得出啊！而家我哋中央政府所谓李旺洋系死于颈 椎 截断嘅结论， 真系吓！ 即系呢个专家就认为，如果冇呢啲嘢去证实咧，冇呢啲客观嘅证据证实咧，根本呢个结论咧就唔成立嘅。 嗯， 亦都冇资料。呢个教授又话支持我哋中央政府话李旺洋有骨质疏松症咁所以咧就好容易出现骨折，所以咧就导致颈椎截断佢认为咧呢、這个结论咧，下呢个结论咧系冇资料嘅，冇科学鉴证嘅。好啦，去到第四个质疑啦，官方验尸报告就话李旺洋喺个床上面跳落嚟嘅时候，可能造成颈椎截断咧。嗱，呢个澳洲专家就质疑李旺洋嘅拖鞋咧依然着住嘅，着住对拖鞋嘅。咁如果着住拖鞋嘅时候咧， 即系落床嘅时候冇事啦， 冇跳落嚟嘅，即系你跳落嚟点会？你着拖鞋瞓觉嘅林一华，乜你着拖鞋瞓觉咩？林一华好啦，官方报告咧亦都冇提及李旺洋面部伤痕，咁呢个咧就唔符合呢个常理嘅。去到最后一点质疑咧，佢话只能够喺互联网上面广传嘅照片，肯定李旺洋右边嘅面部、颈部同埋小腿嘅背面咧系冇伤痕，但系冇证据显示李旺洋身体其他部分系冇伤痕嘅。呢、這个咧就系澳洲法证学专家做咗个报告，个报告就叫 Report and Opinion in the Case of 李旺洋已经过身两个几月嘅李旺洋咧，一直被内地官方话系属于自杀。虽然事隔多时，但一直支援内地民运嘅支联会咧，就邀请咗澳洲法政学专家、澳洲蒙纳许大学鉴证医学系嘅教授这个 Stephen Kotler 咧，就重新复检内地多份验尸报告，结果就揭发出咧。呢啲所谓由内地学者同埋執法机关所做嘅验尸报告水准不但不符合国际水平，更加唔合常理，亦都唔合医理。根据现阶段好难讲李旺洋系属于自杀嘅。支联会就讲到明㗎啦，会向联合国投诉跟进事件。李旺洋之死呢曾经激起千层浪咁讲啦，就大大影响咗香港人。由离任的高官去到部分建制派人士都曾经出来抽过水的，说支持李旺洋的死调查的死因。李旺洋事件已经成为本港政坛良心温度计，立场备受选民考虑。有记者就查访过港岛区的候选人，发现即使时时互相批评的泛民对李旺洋事件立场都是一致，但四大建制派的候选人呢就全数回避，完全不肯就李旺洋事件呢表态或者讲返对公道说话的。 即是换言之呢，头先你的提示就话如果是真的要选择呢是全票投给这个是反对派的时候呢，就是见到那些是参选人呢如果就这些事是回避的时候呢，那票一定不要给他了。 不用讲的，你问下国民教育咯。问下呢、这个李旺洋事件咯，好多嘢可以问噶。问下仲有一样嘢，陈茂波，使唔使辞职啦？喂，呢啲嘢冚唪都可以问噶。你咁你一问咧，呢啲就系照妖镜嚟噶啦。你一问呢啲嘢咧， 佢哋嘅立场啊，佢哋嘅背景啊，尤其是你话嗰啲有立场，你话摆明系保皇党嘅，咁大家都知啊，但系有啲扮噶嘛，扮独立，扮民主派，嗱呢啲咧你问佢最好啦，你一问佢呢啲嘢咧，佢就直情咧会现形嘅，就系、是、一个照妖镜嚟嘅，嗱所以有选民咧嗱，每个选民有自己立场，香港咧过去最巴闭嗰时都系六四比嘅啫，即系。60%嘅选民呢就投反对派即是民主派。40%就投保皇党。咁当然一定有一定嘅市民。香港系个多元化社会。而家就唔系六四㗎。你问我而家系可能系55添㗎。咁一半人呢就会认为呢啲嘢我唔介意。你咪投票俾嗰啲你咪投票俾你支持嘅候选人囉。嗱好公正㗎我哋。但系如果你有立场嘅，你仲有啲良知嘅，你觉得你嘅立场咧反对洗脑教育嘅，你嘅立场认为李旺洋呢啲咁嘅啊被迫害咧，你系睇唔过眼嘅，仲要造假嘅，你认为陈茂波系应该辞职嘅， 嗯， 咁好简单嘅，你就知道点投票噶啦。啊，每个人有唔同嘅立场。 嗯、啊，大巴啊，头先你就讲过咧，就话系揾咗呢个澳洲法学教授咧吓嚟做呢个重审啊。嗱，如果系喺个要求喺邀请嘅时候，封信度咁样写嘅时候，你睇你有咩意见啊？佢话虽然你希望咧客观咧系公正，但系坚信你提出一些证据反驳官方嘅结论，咁有冇做马之嫌咧？即系当你邀请呢个系澳洲嘅法学嘅系教授嘅时候，嗰封信入边邀请上面如果有咁样提及到嘅，会唔会俾人觉得系真系做马咧？ 嗱，呢个就文汇报嘅料嚟嘅，佢有读者爆料，就话李卓人啊，讲李卓人啊，麻烦真系呢，李 唔紧要啦，就读佢名啦。 支联会嘅主席 啊， 佢话咧啊，李卓人咧就入啊，即系揾呢个专家做证嘅时候咧，系有引导性嘅 啊。 嗱，咁啊就话记者会开始后，你可以咧先简要叙述报告。啊，即系话李卓人写俾呢个教授封信嘅内容系咁讲嘅，即系提到话开记者会嗰时候咧，啊，你应该咧简要咁叙述嘅报告，然后你要着重提出一啲观点，推翻内地官方嘅结论。虽然你希望客观公正，但系咧李卓人话佢就好坚信咧，你提出咗一啲证据反驳官方嘅结论，感谢你嘅帮忙，合作愉快。嗱、啊。一第一林毓华你引述呢样嘢咧，你已经唔系几好噶啦，你已经。你第一呢份叫文汇报，第二你冇英文嗰封信嘅原文。 啊、 第三呢个叫断章取义。 系。 如果你攞到英文嗰封信，或者我哋可以打个电话啊，俾阿李卓人都得噶。 系。 咁跟住咧就大镬噶啦，咁啊辉哥要打晒俾其他所有候选人。啊，咁啊揾佢哋咯，揾到咪俾佢讲咯，揾唔到冇办法噶，叫佢讲讲呢个，你话明咩咧？ 唔使，我哋咪你头攞封信咪得咯，我邀请信咪得咯。 或者叫啊李卓人攞一封信嚟俾我睇下。嗱、啊，如果你就咁解咧，嗱、啊，即系第一呢、這个断章取义啦，即系其实李卓人讲话喺记者会开始嘅时候咧，你可以咧首先简要咁叙述个报告，嗱、啊、呢、這个冇问题啦，嗱、啊、呢、這个有冇问题？林毓华你作为专家， 冇问题呢、這个 系。好啊，第二。咁你要咧着重，即系 emphasize 啦、啊，即系我认为佢英文梗系咁写噶啦，提出一啲观点啊，即系呢啲观点唔系李卓人话佢有咩观点啊，佢意思即系话你喺根据你自己嘅报告， 嗯、 你攞啲观点出嚟，嗰啲观点咧又可以推翻咗内地官方嘅结论嘅。嗱、啊，呢、這个观点已经有咗噶啦，即系呢个教授其实有咗，其实呢封信咧。嗱，如果呢封信系教个教授点样去做报告咧，咁就唔啱。 嗯， 系个报告出咗嚟之后，李卓人收到个报告睇过晒啦，我哋睇过佢主要观点啦，佢、嗯、教佢点样去做 presentation 啫。 嗯， 嗱，咁佢就话咧，当然，嗱，佢李卓人都好公道，佢即系话教授你咧，当然而家系希望客观公正啦。 嗯， 啊，不过佢就提醒个教授，佢话你亦都相信你自己已经提出咗一啲证据。即系有证有据啊！你嘅报告已经做咗啦，嚟、 嗯、 反驳官方嘅结论嘅。嗱，咁所以你应该咧可以咧啊，既然你提出嘅观点你认为系正确嘅咧，你就唔应该咧避开。你可以好即系理直气壮咁讲，其实就提醒佢教佢点样做记招嘅啫。嗱、 嗯， 咁、啊、所以如果嗱嗱你文汇报就梗系咁讲啦，即系一定话系喂你李卓人呢啲咁嘅抗中乱港啊！ 呢啲咁嘅反共基地，呢啲咁嘅支联会啊，夹勾结外国势力，我识讲，系咪我写都得啊？呢啲勾结外国势力啊，搵个教授啊，俾钱人哋做个报告，就污蔑我哋大陆啊，即系我哋伟大祖国嗰啲咁嘅啊科学鉴证啊，你最大恶极，啊，跟住仲要教佢讲嘢。啊教啦，一开始讲咗咩唔啱先，跟住你有啲咩证据呢，就係可以同即係大陆嗰啲法政学家嗰个报告呢啊係可以推翻佢嘅，你讲咗啲嘢先咁。就咁囉，呢、這个就最客观嘅分析啦，林都话。 但係佢仍然呢个招待会上呢都系呢个专家有讲过，就呢基于网上都有限度嘅照片呢，佢仍然冇否认到可能系死于自杀囉。呢个就呢、是這个就唔系叻嘅地方，你明白 睇晒嗰个报告第一集，我哋第一冇个报告睇，但第二老实讲唔使呢个翻鬼佬，即系唔使勾结外国势力 啊！ 我哋香港好多人都出嚟质疑过， 周一局长都讲过啦， 即系大家都唔信嗰样嘢啦。总之就啊，再加埋你而家又奥运又可以做假嘅，乜嘢都可以做假嘅，咁我哋有咩办法可以信先得噶？ 荣获香港及亚太区最佳零售银行的渣打提提你，现在时间是上午八点半，共你与时并进，渣打带给你四个 Breeze iPhone Apps 配合不同理财所需。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梁振英同保安局局长黎栋国朝早到落马洲边境管制站视察一项方便跨境学童过境的新措施。梁振英说目前入境处已经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冲关，又说解决双非孕妇的问题，释法是可免则免。 口岸的同事，尤其是入境处的同事呢，在应付双非孕妇的问题上呢，是做了大量有效的工作的。刚才我在落马洲口岸看呢，是看到和看到统计数字之后呢，是知道我们入境处和其他政府部门的同事呢，執行我们口岸工作的方面呢，是做得十分有效的。 另外，梁振英话关心菲律宾人质事件嘅幸存者。 马尼拉人质事件咧，我个人十分关心。我过去咧亦都表达过呢方面嘅关心。就呢件事咧，我亦都有同保安局局长了解过。过去我哋为人质同埋佢哋嘅家属咧所提供嘅多方面嘅跟进服务。今日下昼四点半咧，保安局局长同埋我特首办主任呢，是会是接见有几位人质家属的。我会在他们两位了解了人质和家属他们的诉求之后呢，我一定会去跟进的。 台湾面临双台风的威胁，强台风天平在清晨的5点10分在屏东牡丹乡登陆，另一股台风布拉曼亦都预计明日逼近台湾北部的外海。入夜之后，台湾多处开始刮起大风和落雨，花莲、台东、屏东今日停工停课，当局提醒市民严防暴雨引发的水灾和山泥倾泻。超过3000名的居于近岸和低洼地区民众要疏散到收容中心暂避。气象部门在东北海面发布海上的警报。本港机管局网站资料显示，今日最少12班来往香港和台湾的航班要取消，包括国泰、港龙和华信航空来往香港和台北、台中和高雄的班机。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有烟霞，日间天气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吹轻微至和缓的北至西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现在录得温度28度，相对湿度 78%， 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这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啊！翻工时间去到早上嘅8:33呢分钟啊，继续有阿通啊，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噶。好，望翻港岛区先啊，咁啊，港岛告示打道过去加埋快线跑马地，同埋北角方向拍住啊，去到呢个新鸿基中心噶吓。另外东区走廊落翻中环咧，龙尾就北角码头。咁啊，睇埋香港仔隧道过海加埋落湾仔啦，两边车多管道口，不过暂时无需要间封字嘅。西区方面啦，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龙尾中山纪念公园，咁另外西隧向翻中环咧出口位开始车多噶啦吓。九龙区方面啦，公主道过海现时龙尾油站，另外加士居道过咧排翻到骏发花园，咁啊睇埋加士居道向翻油麻地方向咧，龙尾康庄道桥底，咁啊启德隧道过咧现时去到芜湖街噶，咁东隧过翻香港收费广场咧亦都开始车多噶啦吓，咁将军澳隧道出翻观塘咧排翻到电话机楼嘅。新界区方面啦，咁狮隧出九龙现时龙尾新田围村，另外大澳山隧道出翻九龙咧排翻到石门回旋处噶，睇埋大埔公路向大围车龙都几长噶，去到沙田马场嗰边噶，哎，内地啊乜都假，李旺阳事件又点会真啊？系咪啊？吊颈案件啊，死者对脚会贴地，唔好讲笑啦，即系话交通意外有人死亡，但系嗰架车冇损毁，完整无缺，一啲花痕都冇，你估 X 档案咩？嗱，冇错啦，事件可以让大家更加了解清楚。哎，中国嘅另一面系嘛，亦都可以更加清楚香港嘅候选议员嘅真面目啊！大家到时识拣啦。好啦，揸紧车各位请紧记啦吓，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啊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我要点真系菠萝包蟹子烧卖黄沙酱滑鸡炸烧汁羊茄紫脆皮鲜虾，抢到外国都有奖，唯有点点心全世界都欣赏。点点心点心专门店，好食到荣获 Time Out Magazine 2011-12年度最佳点心大奖，纽约新闻周刊2012年全球101间最佳食府。外国人咁辛苦飞嚟帮衬点点心食点心，香港人去湾仔天乐里、佐敦文英街、旺角通菜街、仙达附近，10几蚊现金就食到咁好嘅点心，只有属于香港人。点点心点心专门店， 嘿，唔好以为我打紧乒乓波啊！好，你睇佢可能系全世界最细，好似乒乓波咁大，多款颜色任拣，尝试欧洲同亚洲嘅 Bulings DAB 378AB 数码手提收音机，只有29蚊重，佢可以听数码又可以听 FM 嘅电台，仲唔使入电芯，佢来自充电式锂电池，插足电可以听8个钟，够晒环保。详细资料可以上 btmhk.com.hk 睇下。越多香港人买机，数码广播先可以起飞，快啲去全世界知道，将无机同 I 机部有线宽频买好似乒乓波咁大嘅 Bulings DAB 378AB 数码手提收音机啦！ 你好 ，Hello， 欢迎收 听，你好吗？ 欢迎阿 Sir， 无分国界、肤色、语言，世界理应大同，理财人生亦都系一样。康宏金融集团以同等专业态度，为每位客户筹划理财方向，策划人生每一步。请即上 www.convoyfinancial.com 了解更多服务详情，或联络康宏专业理财顾问。理财理人生，康宏金融集团。中小企市场推广秘笈， 其实咧传统嚟讲咧，贸发局嘅杂志咧都会寄俾一啲外国买家手上嘅。咁喺我哋呢个年假嚟讲咧，我哋都要求咗我哋海外办事处嘅同事咧，去揾一啲再高质素嘅入口商。展览会入边，我哋有啲叫 VIP 嘅买家，咁我哋都会俾佢哋嘅。我哋亦都有个 Apps 嘅版本嘅，变咗好多外国买家可以攞住一个 Android 啊或者 iPad 嘅机器咧，都可以睇到我哋呢本杂志噶啦。 如果想听翻足本访问，请登入数码大千台 Facebook 专页，无论系贸发网、App 嘅线、企业联刊，定系小批量采购，都可以帮你揾到新商机。请即上 hktdc.com 或致电18306688查询详情。中小企市场推广秘笈系由香港贸发局带俾你。 而家缴交政府账单嘅收费更方便啦，去全港千几间便利店，除咗可以交水费。仲可以交差饷同地租、薪俸税、物业税、偿还学生贷款等，缴费只接受现金，每次上限系5000蚊。缴费后要小心查核收据上嘅资料，并保留收据作为付款记录。想知多啲，可以浏览父母处网站或致电2845-8866查询。 DBC 通识，分分钟为你增值。全球化， 全球粮食只系够食50日。今个夏天，美国出现特大干旱，专家提出警告，美国是全世界最重要的粮食产地，今次干旱恶化程度前所未见，如果粮食减产，可能引起全球性粮食危机，而食品价格亦都会飙升。原来全球性粮食危机近几年已经慢慢浮现，联合国粮农组织早在2006年提出报告，表示全球有40个国家急需国际粮食援助。根据报告，全球粮食储备以70日作为安全线，但是目前全球的粮食只是够食50日，世界上会超过一亿人陷入挨饿边缘。 DBC 通识，分分钟为你增值。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 苹果日报评论标题是政治有需要，什么都能假。内文话咧，刘翔知道，央视知道，领导知道，只有群众在傻等见证奇迹的时刻。南京东方卫报寻日公开的不单止是中国男王刘翔在伦敦奥运退赛的内幕，还有中港两地的政治内幕，就是只要当局有需要，还有什么不能够做假呢？内地民众早在听到央视为刘翔退赛所作出的哽咽解说的时候就讥讽了。他们说高铁事故他们不哭，大火他们没哭，大水他们没哭，强奸幼女逼幼女卖淫案频发他们都没哭，强拆贫贱百姓露宿大街他们没哭，空巢老人留守儿童数量逐年攀升他们仍然不哭，但是有个人不小心击倒一他们就哭了。刘翔在现场的惺惺作态不只是维护商业广告形象的需要，更加是维护政治形象的需要。能够同刘翔兜口面皮的当然是中港两地的高官，而且不论梁振英、陈茂波在僭建劏房问题上怎样厚颜乱斩，只要看是吴克俭、曾伟雄对秘密访京的狡辩，前者说没有发新闻稿是内部沟通有误会，后者就说有实质成果才会发新闻稿，就可以知道港府高官的面皮有几咁厚。教育治安本来都是香港自治范围的事态，几时需要教育局长、警务处长秘密到北京向中国教育部长、港澳办主任汇报呢？或者是请示呢？再看看香港保钓船启丰二号的出海和回航，看看内地20几个城市的反日示威，梁振英频频抽水，但是为什么既然够胆召见日本驻港总领事的交涉，又不敢迎接启丰二号海船回归呢？内里乾坤他知道，西环知道，但是港人不知道。在独裁政权之下，民众并没有爱国的自由，什么时候让你爱国，什么时候让你保钓，什么时候让你作游行去反人，全部要看当权者的需要。梁振英上台之后一意加快中港两地的融合，官场作风越来越内地化，吴克俭、曾伟雄之流的高官显然深明而今为官之道，只要要听北京的指示，懒理香港的行政程序、舆论监督，若果北京要求保密，港府自然有千般的说辞。 你最唏嘘的一件事，大陆造假黑心食物、假货、假人假意，你连奥运即系你话一单又一单，所以有咩办法啲人唔质疑嗰咩谷开来系假嘅咧？你冇得你喺内地咧，你根本冇一样嘢你系敢信嘅有乜嘢唔系假嘅？但系而家香港都系好多嘢假噶啦。最近你睇到验尿，惩教处为咗咧行功量值为咗个表现好大喜功， 就验尿都可以造假嘅。跟住而家今日又有人话呢个 Ivy 啊，嗰啲成绩又造假嘅，因为咧有个标有要达标，达标就要75%嗰啲学生合格。所以呢 咁又拉低㗎係咪真係呀。 咁所以呢就 將低成嘅拉返高佢應該講咁㗎嘛。 咁你再聽埋正阿梁振英講嘢又係喺度做假。 嗯。 梁振英而家日日喺度做假。話好關心嗰啲菲律賓人質。咁明既關心我仲以為啊佢終於從善而流去見佢哋，原來唔係。 唔係。 一早知啦，我哋琴日你叫邱騰華同阿 黎棟哥。 黎棟哥見佢哋班苦主咋嘛。你自己點解唔見佢哋點解俾幾分鐘時間都唔肯見佢哋啊、你唔好话责任权啦，佢哋又唔走，佢都慰问佢哋。嗱呢啲就叫真心啦嘛，起码嗰班苦主啊都攞咗责任权出嚟讲。 嗯。 啊，咁你梁振英仲有，你选举嘅时候呃晒啲人，话我如果当咗选之后咧，我唔会勾结地产霸权。啊，会大家对有期望，打击楼价。啊，以为梁振英做咗特首咧，起码一样嘢可以买到楼啦。嗱，呢个你就唔使谂啦，悭翻。嗱，今日又睇啲报纸咧，嗰啲花边新闻咧就成为头条嘅。香港有个豪宅就卖成$10,000一尺。喂，有乜所谓啊？有钱人 系 啊，卖几多钱都得嘅。呢、這个冇嗱，跟住咧，仲有一样嘢，你听到正话梁振英讲，佢嗰啲单双飞孕妇， 嗯。 初初讲到实牙实齿啊，所有医院包括私家医院唔准收呢啲双非孕妇。咁而家又喂，而家公家医院可能真係唔收。但私家医院又唔系照收。跟住话唔俾出世子佢哋啦，当时 得呢又真係 引起哗然。但问题就当然对啲基层嘅市民。好多人因为嗰个对内地人对啲双非嗰种反感呢，就拍烂手掌，但係对唔住啦。你又俾梁振英呃咗啦。啊！ 香港有法理， 而家佢只系啊，佢只系做一样嘢啫，就喺边境去阻绝呢双非孕妇入境。但系如果入咗境啊，生咗仔咧，一样攞到身份出世纸，因为佢知道原来行唔通嘅，因为基本法写到明要赋予喺香港出生嘅人咧有香港嘅居留权嘅。嗱，佢而家知道唔得啦，唔得就唔讲啦。嗱，佢呃完你一铺又一铺。喂，支持梁振英嘅朋友，好似琴日嗰位老友记打电话嚟，我都问佢一样嘢，你讲梁振英一样好嘢俾我听下，我赞佢。我琴日翻去谂咗成晚，我终于谂到我都要赞佢，佢系做咗一样好嘢。 边样？ 时穷节乃现。 啊，哦， 佢将引蛇出洞，佢将啲衰人咧。啊！以前咧，道貌盎然啊，浪得虚名啊，欺世盗名嗰啲人咧，一个一个抽出嚟俾我哋睇到佢嘅真面目。 哦， 嗱，而家有呢个胡鸿玉啦，可能将会有呢个陆公伟啦，啊，跟住又见到雷鼎明啦，喂，跟住又见到嗰个咁嘅白头佬啦，呢、這个房协嗰、那个， 嗯， 喂，呢啲人一个又一个排咗出嚟，跟住陈茂波啦， 嗯， 啊，喂，仲有好多好多，跟住立法会嗰啲就系、是。参选嗰啲候选人啦、 嗯， 喂，衰人全部出晒嚟啊！咁我就要责梁振英，原来我哋香港咁多衰人，我哋唔知嘅，俾呢班人呃咗咁耐，我哋唔知嘅，就梁振英帮我哋揭发咗佢，佢唯一咪做咗一样好事咯。 啊 啊，引晒啲， 但系会唔会大魔头就系佢啊？ 咁肯定系啦，咁引晒蛇虫鼠蚁出嚟啦，起码 啊 啊，即系等于你喷杀虫水啫嘛。 等佢招晒嗰啲人做佢流罗啊嘛。 梁振英就杀虫水嚟嘅，佢、 啊、 一喷。嗰蛇虫鼠蚁走晒出嚟，不过问题咧，你拍完之后你自己死埋，佢、啊、就杀虫水嚟噶嘛，就咁简单啫嘛。你听下梁振英，你听佢讲嘢咧，永远咧初初你唔识佢嘅时候，就惊为天人啊，耳目一新。所以香港人咧选举嘅特首嘅时候，就要求求变。你咪就系俾佢呃咗咯，就最好笑。 我始终觉得啦，阿唐导佢说话咗你，你讲大话， 呃咗边啲人咧？呃咗嗰啲呢个江泽民有个金句嘅，当年对住呢个阿靓女阿主播 呢个张宝华， 张宝华话你又先蒲又濑衣服。OK， 然后就闷声发大财嘛。 唔系，嗰句唔使， 又唔系嗰句啊， 净系听两句得啦。就话你呢啲咁嘅香港记者。naive 系咩 啊？天真啦、啊，无邪啦、啊，天真幼稚啦、啊，系。 simple 头脑简单。佢、啊、梁振英点解咁掂咧？就系呃咗前线嗰班记者啊嘛。 吓、啊， 尤其是当时嗰班 女记者嘛， 嗯， 个个人咧就争到系堂堂死死下， 嗯， 就个个人认为梁振英咧见到梁振英嘅惊为天人，好彩佢一选完之后咧，第一日啊即刻俾佢黑开黑面，你睇啊喺呢个喺呢，嗯，这个呢，这个嗰条咩街啊，嗰条掘头街嗰度啊，吓一行出嚟喺写字楼，望都唔望啊，跟住有个记者喝嘴。喂，你嗰阵时就选嗰阵时，你就 系 啊有问必答，佢先停一停，讲两句。喂，嗰日应 酬就都系咁意， 嗰日已经即刻狐狸露出尾巴。梁振英就系一个咁嘅人，你而家听下佢，点解马尼拉咁样人质咁鬼兴？ 嗯， 就是，当日你假情假意呃咗佢哋嘛，仲有双非问题，而家佢又呃咗你啦嘛，佢当日。话俾你听，话所有双非啲人喺香港出世啲 B B 冇出世纸啊！我而家要学啊，学啊边个学啊？ 阿通， 阿通冇出世纸，而家唔得噶，我哋唔可以要避免释法啊，可免则免啊！你听下梁振英喺度噏乜啦？咪又喺度擘大眼车大跑，佢咪就系完全同我哋祖国伟大祖脚国而家强国嗰啲造假嘅，嗯，原来我哋呢个特首都系假嘅。完全就是一个造假出来的特首。 马尼拉人质事件呢，我个人十分关心，我过去呢都表达过这方面的关心，就这件事呢，我亦都有跟保安局局长了解过，过去我们为人质和他们的家属呢所提供的多方面的跟进服务。今天下午四点半呢，保安局局长和我特首办主任呢是会是接见有几位人质家属嘅，我会喺佢哋两位了解咗人质同埋家属佢哋嘅诉求之后呢，我一定会去跟进嘅。口岸嘅同事，尤其係入境处嘅同事呢，喺应付双非孕妇嘅问题上呢，係做咗大量有效嘅工作嘅。头先我喺落马洲口岸睇呢，是睇到同埋睇到统计数字之后呢，是知道我哋入境处同埋其他政府部门嘅同事呢，執行我哋口岸工作嗰方面呢，係做得十分有效嘅。 你听佢讲嘅根本喺度念口簧㗎，呢样啦呢样啦嗰样啦，即係好快脆，即係好似呢你走去大你走去啲食肆啊，嗰啲高级啲嗰啲食肆啊，而家兴嘅走埋你嗰度呢，就念个菜牌俾你，话俾你今日嗰个大厨嘅推介 推荐 啊，系啊，今日鱼我哋有乜嘢啦， 啊 蚝又有咩啦， 但你再问咧，佢答唔到你。 肉又有乜嘢啦，啊汤又有乜嘢啦，菜又有乜嘢，讲晒噶啦，讲完噶啦，啊根本就喺度念口簧。喂，仲有一样嘢，嗱呢啲就系佢嘅语言咧，同佢身体语言又好，佢嘅语言又好，又出卖咗佢。一个咧极之自我。一个呢是一个直情是一独裁者嚟嘅。点解你咁讲，你有冇听下就係讲咩，佢我特首版啊。 嗯。 我乜嘢都又加我仔度嘅。吓，喂，你皇帝咩，大佬朕咩，而家朕乜朕乜咩。我特首版啲同事。我乜乜我乜乜，反正啲人不停讲个我字呢，你就啲知道呢个人呢系以自我为中心嘅。 同埋佢所讲嘅咩关心咩跟进呢，几时佢有做过啫？你上工都唔够两个礼拜。 你最黑真系听到个我字啊！你直情你有冇？ 同埋我字都发音唔准，我永远都 我都冇理佢啦。我都发音唔正吓，我但系问题那个特首班唔系你噶嘛？ 啊， 你咪讲我，你咪讲话特首班啲同事， 嗯， 啊办公室啲同事，啊乜嘢部门嘅同事，你唔可以讲话我嘛？咁但系好快脆嘅讲下咧，我啲警察， 嗯。 我啲 ICC, 我啲证监会啊，乜嘢都系佢嘅。而家香港就系佢私有化咗我哋咁而家。所以做乜都得噶。咁你话你兴唔兴咧？你兴嘅地方就喺呢度。点解我而家开始都觉得烦啊？其实我真系唔想做呢个节目开始。可唔可以唔俾我做咧？我情愿走去讲下咩咧？同阿家权讲下饮，讲下食。啊，琴日走去同阿李丽睿。 咁你同阿何国辉讲咧？ 琴日同阿李丽睿啊，同阿梁继章唔知几好玩。吓，我跟住做龙凤茶楼，讲下谭 谈古博金啊，博古谈金啊，跟住走去做下呢个咩倾国倾城，嗰啲就好玩好多。 大佬啊，大班要你做照妖镜啊嘛，吓 唔得噶啦，我 啊，你要同我哋分析下佢嘅身体，如佢啲讲话啊嘛。 因为我女外不是人啊， 哦， 一照到个镜之后咧，就发现大镬啦。而家香港妖气当道啊，啊，成个妖气就笼罩咗成个香港。 啊！一口岸就话俾我听，有大量有限嘅工作啊，做咗执行咗咩有效，成日有效，有咩效啫？你知唔知啲入境处同事好辛苦啊？吓、啊，我哋啲前线嘅同嘅嗰啲系入境处官员，系用只眼去睇嘅啫嘛？吓、 啊，唔系啊！而家问题就系话，你而家呢个社会，我哋可唔可以咧攞翻？我哋不如咁啦，固本培元， 嗯， 行翻褪翻后一步，我哋重新出发得唔得咧？啊！即系讲翻啲真话，做翻啲真嘢。你睇人哋个王子啊，而家激死个老豆，激死个老母，激死嗰啲兄弟。 咁啊，人哋皇室咪走去制令咯？ 唔系，走唔系。咁你第一样嘢走去美国， 啊， 打开个 pat pat 俾人睇，佢起码认噶嘛？你明唔明啊？ 喂，影得相都唔认， 唔系啊？诶，梁振英唔会认啊？对唔住啊，对唔住啊！嗱，你唔好见陈茂波影 啊。 你冇见梁振英名沙花棚花槽都有得咬啊！型咩啫？型今日喺报纸影咗出嚟啦，佢仲未拆啦。 啊、 喂，咁人哋话你大班都有主见，你唔拆？喂，我唔系特首，你冇讲我，对唔住。OK， 我有我可以依法办事。嗯、你梁振英要树立一个榜样。如果唔系，你点去拆我间屋先？我问你，梁振英， 嗯、 大佬啊，你而家呢啲咪叫造假咯？你唔可以，香港唔可以接受呢样嘢噶，你明唔明啊？吓！陈茂波咪一个假嘅咯， 嗯， 啊，你梁振英香港系咁，香港玩完噶啦，而俾个梁振英好快将香港玩完噶啦，所有咩价值观啊咩都冇，而家仲走出嚟话，喂，嗰、那个咩大西北区、大东北区嗰个发展关我咩事啫？系一个研究员发表，喂，嗰、那个组织系你噶，你自己一直支持呢个组织， 又系我啊， 啊， 系咪有咁嘅我嘅一国两制？ 呢个唔讲啦，啊，呢个只不过系一个啊。嗰啲咁分析员嘅， 我啲热心人士嚟啫，系嘛？ 唔系政府噶， 啊， 唔关我事噶。跟住喂，大佬啊，而家你蜘蛛马迹， 啊， 乜嘢都露晒出嚟啦。大佬，新界东北区咨询延迟一个月，啊，跟住就讲要发展呢个河套成为中环嘅曼哈顿。咁、 啊、 中环我嚟做咩啊？ 嗯， 咁你做成个中环曼哈顿搬咗河套啦，搬咗东北新界东北嗰度啦。咁香港仲做咩金融中心啫？啊！有咩好做啫？搬埋你梁振英上深圳住啦，不如梁振英可唔可以做一啲好事咧？我哋香港人做一件好事得，你辞职唔做咧，就等于一件好事嚟嘅。一系你就洗心革面，由今日开始讲真话， 好难噶。讲开大话嘅人点会讲真话啫？真系啊！佢讲嗰啲假话，佢以为真话嚟噶嘛？ 嗱、啊。大公报官方报纸啦，啊，本报记者毛丽娟，嗱、啊、呢、這个名字又唔系作出嚟噶啦，唔系嗰啲啊署名文章嚟噶啦，深圳23号电， 嗯， 佢自从6月29号前海先行先试特殊政策公布以来，外界十分关注政策细则何时出台，期望创新业务试点早日展开。前海管理局局长郑宏杰在第二届中国海外投资会的间隙透露前海政策细则公布暂无具体的时间表，希望能够加快先行先试的速度，前海发展将借鉴香港中环和美国曼克顿、 嗯、 你知不知道前海呢就是深圳的、 嗯、 但是将来就跟我们新界东北的发展呢是结合的，知不知道大佬啊、嗯喂，前海咨询委员会的委员宋敏就话呢，啊，前海人民币业务上面的探索要力求减少诸多审批限制，超越已有的政策范畴，在企业准入方面呢要设计好制度，之后各种类型的企业在同样的制度之下呢享受一视同仁的待遇，对于跨境人民币贷款呢可能引起的套利啊投机风险啊，这个宋敏就话呢初期可以规模总量上面呢进行控制，譬如啊限咗几百亿啊，咁然后之后呢就逐步推进咁讲，喂呢啲咪话俾你听想谋咗香港嗰个 金融中心的地位咯，再加埋梁振英又出卖埋我哋新界东北嗰啲土地啊，发展个新界大东北共荣圈同深圳，咁仲唔系出卖香港人利益？冇嘢嘅，我哋香港人要爱国啊嘛。咁再讲句喂，大班林毓华咩人嚟嘅？你中国人嚟噶？啊，香港人有咩叫香港人利益啊？啊，中国嘅利益系整体利益嘅，嗰个先系大嘅 picture 啊！你啲人成日讲香港利益，讲香港核心价值，有冇搞错？ 佢成日都话要一国行先啊嘛，一国两制就唔好成日讲讲两制嘅唔同啊嘛，唉。 咁咪玩完咯，咁咪搬埋喺大陆住啦。林毓华，你买一层楼啦，啊，上大陆买层楼平好多噶。 我惊嗰啲楼系假嘅， 系假噶豆腐渣工程咯。啊，你睇到大陆起楼咧， 啊， 出边系好靓嘅， 好靓嘅真系啊。 但入到去咧， 系 就真系咧。啊，麻麻地，我话俾你听，系得个壳嘅咋， 得个壳， 完全得个壳嘅咋。 咁入边装修之后会唔会都系假噶？ 跟住仲有啊，啲友唔交管理费啊。我去过上海一间好靓嘅公寓啊， 系 好贵嘅，上海嘅名下嚟噶。 系系 入到我点解黑面掹嘅？ 嗯， 喂，大佬啊，个个唔交管理费，咁边有钱交电费啊？ 哦，咁啊有 lift 就变咗行楼梯。 呢部系有，因为佢唔行得啊嘛。 哦， 但电佢灯嗰啲就唔好搞啦。 咁空调咧？ 唉，总之我话俾你听啊，笑话。 水电咧， 笑话嚟嘅，我话俾你听。啊，一句讲晒，都笑话嚟嘅。所以你唔好以为大陆啲嘢真就冇嘢系真嘅。啊，乜嘢都系假嘅，你见到所有嘅嘢都系假嘅。啊，完全系一个假象嚟嘅。咁、但系问题，你唔好将呢种福气带嚟香港啊，大佬啊。咁而家梁振英就 内地同胞都唔信啦，咪嚟香港度买啲我哋嘅化妆品啊，买品牌、啊， 我哋又唔使啦，佢第 买奶粉啦、 啊，去东北嗰度买得噶啦。 哦， 佢哋又特区嗰度租平，人工平啊，乜都平。香港啲药房执晒噶啦，到时 系 香港冇嘢做。 咁嗰时卖嗰啲都系假噶咯噃。 唉，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梁振英同保安局局长黎栋国朝早到落马洲边境管制站视察跨境学童过境的新措施之后，梁振英说要堵截双非孕妇来港分娩，释法是可免则免，又说在口岸的入境处人员已经采取有效措施阻止双非孕妇冲关。 仲希望咧听社会各方面嘅意见吓，到底有几多种途径去解决？当然咧，释法咧系可免则免嘅，但系大家亦都知道咧，喺基本法里边咧，我哋系有释法啊呢个途径。我过去都讲过，我哋尽量咧系唔用释法呢个办法嚟解决。但系至于具体点做咧，我哋长远要解决双非孕妇嚟香港产子，佢嘅子女攞得香港永久居民身份这个问题呢，我们要多方面去考虑的。 梁振英又说政府没有建议设立边境特区，亦都不会完全不设边检。 他只不过是说有一位研究员提出的建议，这个不是特区政府的决定来的。而且即使这个建议呢，据我了解呢，特区政府呢不会在口岸那里呢是完全不设任何这个边检的措施的。 梁振英又说一直关心菲律宾人质事件，为伤者和死者家属和保安局会面，了解诉求之后再跟进。台湾面临双台风的威胁，强台风天平在清晨的5点10分在屏东牡丹乡登陆，另一股台风布拉曼亦都预计明日逼近台湾的北部外海。入夜之后，台湾多处开始刮起大风和落雨，花莲、台东、屏东今日停工停课，当局提醒市民严防暴雨引发的水灾和山泥倾泻，超过3000名居于近岸和低洼地区民众疏散，到收容中心暂避，而台东沿岸多条路段临时封闭，不俾汽车行驶。气象部门在东北海面发布海上的警报。台湾已经20年没有同时受两个中度等级的台风威胁。气象部门说天平正逐渐加速，预计登陆时中心风力会高达16级，风速达到每小时超过200公里。另一股台风布拉曼正是逐渐增强，有可能成为强台风。布拉曼目前同天平相距大约1200公里，有可能会追上天平。 而天平登陆之后，出现藤原效应的机会增加，两个台风互相牵引，移动路径飘忽，影响台湾的时间亦都可能会较长。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罗姆尼近日在竞选网站公开对中国和东亚的政策，在军事、经济和内政多方面压制中国的发展，又指会同台湾协作，提供充足的战机和其他军备。罗姆尼认为中国正是改变世界战略版图，在亚太局势问题上，罗姆尼指出美国必须劝阻中国试图恐吓或者控制邻国，又说面对中国军力的不断增长，美国和盟友必须维持适当的军力。美股收市全线下跌，市场人士对美国联储局短期内推出刺激经济措施预期是减退，泥淡股市气氛。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13057点，跌115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3053点，跌2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跌11点，收在1402点。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有烟霞，日间天气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吹轻微至和缓嘅北至西北风。咁展望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而家录得温度28度，相对湿度78%，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啊！翻工时间去到早上嘅9:04啊，呢分钟啊，继续有话通啊，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噶。首先啊，一宗交通意外消息提翻大家，公主道过海近呢个理工大学啊，中线有宗交通意外噶，龙尾喺后边嘅圣佐治大厦，希望可以快啲搞掂啦吓。好啦好啦，咁睇翻港岛区嘅车龙先啊，咁港岛告示打到过海，加埋快线跑马地，同埋北角方向现时啊泊住啊，去到呢个红十字会噶。另外东区走廊落翻中环龙尾北角码头。讲到的香港仔隧道过海加上落湾仔是怎样呢，两边车都管道口，不过暂时无需要间封字的。西区方面，干诺道西天桥落回中环，去到个中山纪念公园，看完西隧向中环方向，去到出口位比较车多一点。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向回红磡排回骏发花园，加士居道向回油麻地，龙尾康庄道桥底，还有启德隧道过海现时去到芜湖街，东隧过回香港亦有车龙，都几长点，排回到丽港城那边。将军路隧道出回观塘方向现时排回到电话机楼，新界区奇隧道暂时就未有特别报告，不过狮隧向九龙方向更加有车龙，排回到新田围村。另外大老山隧道出回九龙方向氹氹转去到石门回旋处，真的很怀疑我们的特首是不是假的呢，不是说表面是人样，内里是只狼那种，是揭开的人皮面具，噔噔噔噔，喂，原来是仿真度极高，会发声，每日要充电，久不久还要去泰国苏梅岛定期换零件，中国制造的人造特首啊，不是讲笑啊，这个可能是国家机密，大家真的要小心啊。好了，揸紧车各位请紧记啦，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啊。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 换冷气机，梗系拣自动自悭电噶啦。 而家时间系早上嘅9:06，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 咁就要拣全国销量 No.1 嘅格力冷气机啦。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永不放弃同学仔由麦 Sir 带领下参与 City Walk 全新天地，永不放弃同学仔世界运动会一连串活动，令到他们不断接受挑战，超越自我，终于来到最重要的一刻了。还有重量级嘉宾现身支持打气，包括马国明、郑家豪、Blaster 和 Super Moment，梗系唔少得我麦 Sir， 香港海洋公园保育基金同全新天地嘅代表啦。8月26日星期日下午2:30喺 City Walk 全新天地高层中庭见啦。 运动声语， 香港第一次有体操运动员达标参加伦敦奥运，男子组有石伟雄。 去到比赛场嘅时候就觉得啲紧张，而家先嚟啊。 女子组有黄晓莹，最令人难忘嘅梗系佢喺平衡木嘅惊人晓莹跳啦。 奥运嘅 moment 真系哇到啦，令到你好似好兴奋啊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星期日上昼9:00到11:00，好玩星期天有运动声语。 本环节是由理财理人生的康宏金融集团特约赞助播出。 我要点真系菠萝包蟹子烧卖黄沙酱滑鸡炸烧汁羊茄子脆皮鲜虾，抢到外国都有奖，唯有点点心全世界都欣赏。点点心点心专门店，好食到荣获 Time Out Magazine 2011-12年度最佳点心大奖，纽约新闻周刊2012年全球101间最佳食府。外国人咁辛苦飞嚟帮衬点点心食点心，香港人去湾仔天乐里、佐敦文影街、旺角通菜街、仙大附近10几蚊现金就食到咁好嘅点心，只有属于香港人。点点心点心专门店， 暑假点可以唔玩呢？有油麻地旅游嘅仲夏缤纷套票去澳门啊，抛你个喊到笑啊！入住全新澳门金沙城中心假日酒店，再嚟带你去缤纷世界，欣赏世界各地知名建筑嘅华丽冰雕艺术，感受雪国旅程，两日一夜咁爽咁抵嘅行程，都系每位540蚊起咋！推广入住期到9月15号，即刻打25162318、25162318查询啦！油麻地旅游系你嘅澳门旅游专家。旅行社牌照号码350301。 靓煲王促新推出赤板豚骨煲，鲜辣新口味，好特别。除了正宗澳门猪骨煲和靓煲王，它的新鲜手切肥牛和专门搜罗的优质新鲜生料亦都远近驰名。靓煲王还是卫生署认证的有形食肆，尝一尝靓煲之味，即打23990812或上 www.23990812.com。 欧债危机前扰不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意兴阑珊，亚洲股市可否一枝独秀？内地投资气氛是否可以维持？香港股民应如何自处？可否洞察先机？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股市交易日的环球股市动向，逢星期三下午4点推出市场脉搏环节，请来各大公司投资总监帮你及早做好投资准备。市场脉搏环节是由新荣思路邦基稳健的新邦证券特约赞助播出。全民投票，还 DBC 于民。 多谢支持我哋啊！ 已经惯性咗听你嘅节目已经好耐啦，由今年嘅一月直到而家，我都叫整日嘅24小时都长开着个机嚟听咯。 我哋系 support 言论自由， 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希望大家咧支持 DBC， 我哋唔怕，有人民支持啊！大班大班放心，我哋一齐撑你，顶住。 划破了封衣，要了救生衣，成全这最美历险。逆光中进化，不甘安自动盲点，上路去再杀钱。 还 DBC 于民全民投票，立即登入 DBC Facebook 主页投票表态，或者将你对 DBC 的支持和建议 email 到 support@dbc.hk， 传真到22971966，请即刻将还 DBC 于民所有资讯和你的亲友分享。 强积金供款最高有关入息水平经已修订为每月25000元，而供款上限是每月1250元。雇主出粮的时候记住按照新的有关入息水平供款。至于自雇人士，受托人会联络你们作出新的供款安排。如有查询，请致电积金局热线2918-0102。 香港做任何规划都是按住一国两制高度透明之下咧进行。 改建是租客未得到我太太同意做的， 官式外访有啲实质成果的时候咧，系会发新闻稿的。 题目咧都是老师自主，想加插64好或者其他题目好，呢个是老师自己可以决定。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9:12大班， 你唔好听呢个胡玉乱噏啊！呢个屡败不是啊！嗱，呢个校本教材咧，其实系缓兵之计嘅。啊，今日咧，啊，呢个《苹果日报》刊登咗国民教育家长关注组嘅成员啊，孔雪怡咧， 系 啊，就话要拆解呢个洗脑科。嗱，教育局就话咧。啊！唔单止教育局啦，梁振英又系咁话，罗范招芬又系咁话。呢排呢个范妇人精啊，闪位咗啊，可能俾梁振英叫佢嗱，你负资产啊，你唔好出声啊！啊，而家有咩揾阿林郑月娥出嚟，跟住而家我揾个仲正啲嘅，叫女外不是人嘅啊，胡鸿庸出嚟 嗱，佢哋就话各教科咧以学校为本，就冇官方指定嘅教材，俾学校同埋老师空间自行决定制作教案。我哋可以信啲老师吗？咁呢个孔树提出问，我哋究竟可唔可以信啲老师咧？系咪好似啊里外不是人嘅黄玉咁讲啊？喂，教六四又得， 校监校长压落嚟啊，老师都系。唉，鹌鹑嚟啫！ 嗱，呢个就林毓华讲嘅，孔雪儿就咁讲。佢教育局咧就会以视学嘅方式，要求学校跟随指引。所谓嘅空间根本就是空中楼阁。如果唔撤回呢个课程指引咧，教材嘅制作咧始终会受到规限。如果教育局认为指引系冇重要性嘅咧，咁就更加应该撤回啦。啊，呢个就好简单嘅逻辑嚟噶啦。所以孔雪儿就话咧，政府应该重新咨询公众，系咪要以一种形式嚟推动学生认识中国？今年五月，德育及国民教育专责委员会嘅主席李卓芬教授咧，喺个研讨会上面就话咧，校本化只系推行公民呢个国民教育嘅第一步。至于十年后有咗更多经验，或者会有更好嘅平台。做中央式嘅设计，所以话任何事情都需要时间俾佢慢慢完善嘅。嗱，听咗教授咁讲咧，孔雪儿就话咧，你可以睇到所谓校本化同埋冇官员指定教材之说咧，只系当局换兵之计。而呢个课程一旦落实咧，极大可能最终咧都系会朝住中央教材嘅方向嗰度进发嘅。嗱，所以咧，而家咧， 大班，如果系咁咧，就要为阿杨耀宗校长平反喎。啱喎，嗰个唔系，嗰个唔系指引嚟，个唔系一个教吓，嗰个真系教材嚟噶。 咪仲讲咗啦，佢咪所以喝停咗嗰个巴高头咯。 啊， 嗱，而家巴高头冇嘢做噶啦，吴克俭，嗱，有乜嘢嗱，你就跟住阿 胡鸿玉。 唔系 啊， 跟住吹水我， 哦，吹水我， 跟住登我，去边度咧？唔该，你企喺后边。 我就陈茂波得噶啦， 你冇两个 啊，哼哈二将， 佢而家带两件啊， 两件啊，咁样。 OK， 嗱，至于讲到教改啲嘢，你又唔好讲啦。呢啲咁嘅国民教育啲嘢咧，你就俾阿胡鸿玉讲 啊。 啊，咁所以咧，琴日咧，啊，就有人采取行动啦。啊，琴日咧。佢哋走咗去特首板嗰度，贴上咗一万个人签名嘅黑布， 系40米长黑布，好劲喎！ 就包围住成个特首板，帮我包围咗佢。啊，亦都里边咧，啊，有90,000个决心反洗脑嘅市民签名，即系两样嘢嚟嘅。啊，嗰条布亦嗰条布咧就有过万人嘅签名。 嗯， 啊，嗰条布就几长啊？林英华 40米啊， 咁啊围住呢个特首板。跟住亦都展示咗90,000个咧市民嘅签名嘅。嗱，咁啊91反洗脑开学礼，第二日92咧又有反对香港东北被规划嘅集会。嗱，香港人捍卫核心价值，啊拒绝赤化嘅民愤咧，其实咧而家喺度酝酿紧嘅。九月又会再爆发噶啦。嗱，我哋九月都有。DPC 咧都系九月要爆发噶啦。民间反对国民教育大联盟嘅成员咧就包括学民思潮、国民教育家长关注组同埋教协。琴日同大约50个中学生、家长同埋老师由金钟游行去到政府总部，佢哋就拉开咗长40米，贴咗或者钉上咗数以万计市民签名嘅黑布。嗱，啲签名咧都系学民思潮啲。成员咧喺今个月连续八日 街站度攞翻嚟 嘅，啊喺全港街头收集得翻嚟嘅，嗱大家仲记得嘅，佢哋不停俾啲警察干扰噶，喺呢个行动里边 查身份证啊，攞电话号码、啊、要地址， 就扮鬼扮马，唉，学民召集人咧黎文乐咧就率领大联盟嘅成员咧高呼反对教育23条，游行队伍咧手持黑布咧经过天马公园。然后去到特首板出面，学生先将个黑布挂上围栏。期间呢就有政府总部的人员呢提醒话唔可以呢喺个围栏度挂横额。但呢班僆仔话睬你都嘥气。跟住大约30个人连同家长老师一起爬上1米高嘅石屎地台，就夹手夹脚 夹手夹脚咧，将呢个黑布咧就挂上咗个围栏嗰度，又将90,000个市民签名咧，就插喺特首版嘅围栏上边，就向梁振英啊展示啊市民反对国民教育科嘅决心。到记者会结束之后咧，嗱啲学生好乖啊，收翻个黑布。大联盟嘅发言人沈伟南就话咧，由于梁振英政府漠视市民反对国民教育嘅诉求。9月1号大联盟呢就会举行，听住9月1号啊，良心话事守护孩子嘅公民教育开学礼，抗衡洗脑国民教育科，预计呢佢哋而家话预计有10,000人参加。 唔止嘅，唔止嘅。 嗱，我哋大家梗係要攞隻脚出嚟行㗎啦，一定唔可以俾佢10,000人啊。咁啊，沈伟南又话咧，开学礼呢系继7月29号大游行之后嘅大型亲子集会。届时喺呢个天马公园、立法会广场同埋政府总部嘅广场三度咧，同时进行3个钟头嘅嘉年华，民间团体公民教育活动，包括书展、教材啊，人权组织亦会到场派发公民教育嘅单张。嗱，紧接住呢个9月1号嘉年华亲子大集会咧，佢哋会喺下昼同日嘅下昼5点到8点咧啊，就举行呢个大集会嘅。有表演啊，同埋论坛，大联盟晚会嘅内容咧就未定噶，即系完咗亲子大集会之后咧，个晚会有啲咩主题咧就未定嘅。大会嘅主题曲咧有主题曲噶，由80年代小岛乐队欧新明改编《问我》啊，歌词咧就系讽刺啊，改过啲歌词啊，呢、這个叫反国民教育版嘅《问我》，就讽刺政府做错咩咧？问你点样搞呢科？ 嗯，其实我哋应该攞呢只歌嚟 听啊！我哋诚意讲一声，你系错嘅，梁振英，你系错吓。咁大联盟亦都写信俾警方申请反对通知书噶啦，预计下个礼拜就有回复。不过政府总部回应话咧，由于礼拜六下昼仍然照常办公，就唔可能开放场地俾你集会。联盟就认为呢样嘢就废话啦嘅，就认为佢理据不足，会继续争取。咁家长关注组成员之一嘅黄瑞红咧就话，家长唔能够接受愚民教育。学民思潮嘅召集人黎文乐咧就预告话，下个礼拜1连3日咧会去啲官立小学嗰度派信件，就促请呢啲官立小学嘅校长唔好展开国民教育科。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 暑假去澳门又食又玩，仲住埋威尼斯人酒店，每位都系890元起咋。购买油麻地旅游嘅澳门威尼斯人，夏日享乐套票啦！入住豪华分层式皇室太床套房，包自助早餐或者午餐，缤纷世界入场券，仲包埋金光飞航回程船飞。小朋友每位卡170元，即享所有优惠。推广入住期到9月28号，即刻打25162318、25162318查询啦！油麻地旅游系你嘅澳门旅游专家，旅行社牌照号码350301。 欧债危机前扰不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意兴阑珊，亚洲股市可否一枝独秀？内地投资气氛是否可以维持？香港股民应如何自处？可否洞察先机？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股市交易日的环球股市动向，逢星期三下午4点推出市场脉搏环节，请来各大公司投资总监帮你及早做好投资准备。市场脉搏环节是由新荣思路邦基稳健的新邦证券特约赞助播出。近年香港兴起单车热，想知点样先至踩得安全又开心，咁就要留意好玩星期天，由前香港单车代表贺少伦传授嘅单车安全秘笈，逢星期日早上8点至10点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好玩星期天单车安全秘笈，由 Champion System 特约赞助播出。Champion System 专业定制多功能运动服饰，系世界多支职业运动队伍同国家队嘅指定生产商。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今年得12岁的小朋友刘俊朗呢，就是学文思潮年纪最小的成员来的。他的家企人呢是反对参加学文，批评学文思潮的活动呢是无聊的，他的家企人认为更加呢就不俾他外出。不过呢个12岁的刘俊朗呢就坚持上街反对国民教育科。点解咁做呢？咁唔听话呢？呢、這个细路就话呢， 我做緊正经事，佢话 好嘢，我唔想扮感动 做戏同埋扮身份认同。香港中文大学校友会联会呢间学校嘅小六毕业啊，呢间张圈昌学校嘅小六毕业嘅俊朗呢，呢、這个小朋友呢下个月就会读马鞍山真辟山中学嘅中一。729游行之后呢，这个小朋友透过学文思潮的街站申请做义工，他就是家里的拉仔，上面有四个中四到大学的姐姐，哇一粒仔添，金菠萝来的。他就很坦白地说，全家的女性呢都批评他参加学文的活动是无聊的。哇，这家姐读紧书的，又读紧中四到大学，这些这样的小姐呢就认为他呢个细佬喺报纸上面上镜咧，觉得好丑啊， 好丑啊！ 哇，啲咩人 唔系应该觉得好系光荣咩 吓？嗱，佢阿妈阻佢唔到啦，咁呢、這个金菠萝阿俊朗咧，呢、這个乖仔咧就坚持上街抗争。佢就话我唔想同我嘅下一代接受染红教育，好在得多老豆支持。咁、于是咧， 家之主 俊朗咧就参加咗学文思潮上个礼拜追击立法会候选人嘅活动。咁而家社会正在温阳罢课，咁俊朗呢就表明呢佢係支持罢课嘅。佢话呢有諗过罢课，佢话呢个方法呢好和平。生得唔係好高大嘅俊朗呢，琴日呢就爬唔到上去特首版外墙嘅围栏。於是佢将一张呢载满咗市民签名嘅纸张接成纸飞机，就请中六新即係啲大哥哥呢将嗰啲飞机咧飞入去特首版，但系学文思潮嗰啲大姐姐教佢话：你自己要放飞机，表达你嘅诉求。于是咧，俊朗嘅纸飞机咧就穿过围栏，穿过草丛，嚟到特首版警备森严嘅差人嘅脚下边。咁小朋友话咧，如果将来佢因为国民教育科而影响到升班咧，佢会主动同校长理论，表达唔同意呢一科嘅理由。佢话我唔想扮感动，又唔想做戏咧，扮身份认同。咁有个中学校长啦，呢个真辟山中学校长咧，刘振雄就话咧，佢哋间学校开办嘅德育及国民教育科，国民教育内容咧，包括中国近代政治架构、现代发展。喺六四七一咧，亦都主动带学生参加集会游行，作为国民教育咧，就唔系洗脑教育嘅。嗱，个校长就咁讲，嗱，呢个小朋友咧，第二日咧就会去呢间学校嗰度咧，即系好快啦， 翻学 啦，读中一。乜校长就话你唔使担心，嗱，咁我哋又冇嘢嘅，我哋咪放长双眼睇咯，呢个世界就系咁样噶啦。嗱，如果啲市民而家咧就即系关于呢个国民教育咧，就俾呢、這个，唉，唔多唔少俾呢个保钓咧就冲淡咗嘅。所以呢啲左部嗰啲喉舌部都话你啲友又一又保钓，一又反呢个国民教育咁即係又话有矛盾咁讲啦。咁林彪话我问你有冇矛盾㗎啦。 有咩矛盾啫？冇矛盾㗎。 点解冇矛盾 啊？ 点解冇矛盾 咁你而家呢你政府系都要去推行。咁你俾返啲家长，俾返啲同学，俾返啲老师自己决定得㗎。你话染红染红㗎啦。 喂，林彪话都呢个国家任务嚟㗎啦。几时轮到你反对先？你㗎林彪话。喂，国家俾咗任务。 你冇听过一件事叫系阳奉阴违。 喂，呢、這个特首系傀儡嚟㗎。佢点敢做呢啲嘢呀？ 我话喂佢唔做啫，啲学生可以唔学生冇选择咩？ 学生有冇选择㗎。你家长又唔支持罢课咁样办法先得㗎。咁教协就即刻闪啦，睇到啲睇风头，你家长又唔支持啦。咁你学生有咩声出啫？老师唔支持，家长唔支持罢课，我问你啦，学生有咩可以做先？你都唔会教坏啲学生啦，諗乜家长唔支持嘅嘢老师又唔支持嘅嘢，唔通你教细路仔咩 公民抗命啊？ 有乜问题啊？咁你而家黄之锋都系咁啦，系嘛吓？ 咁啊唔得嘅，是形势比人强，最紧要就系啲家长你要知道所谓罢课唔会影响啲小朋友嘅学业嘅，倒翻转头呢一个好好嘅教育，即系教佢哋一啲社会上边唔公平、唔公义、唔监嘢，要企出嚟咯。如果唔系就变咗鹌鹑噶啦，你一做咗鹌鹑咧，就乜都唔使做噶啦。啊，咁啊好简单噶，大陆啲已经有个人版俾你睇，大陆人版系嘛，大陆乜都唔知噶，唔知有六四，唔知有李旺阳，啊，乜嘢都唔知噶。啊！所有嘅消息咧，啊，你讲俾佢听， 你封锁咗嘛？ 你讲俾佢听，我擘大一眼。嗱，啊，所以雷鼎明咧，啊，呢，這个曾经俾人好尊重嘅所谓经济学者咧，啊，佢就系咁讲咯。慎防部分传媒嘅偏颇报道啊。 嗯。 啊，雷鼎明讲嘅，即系话咧，佢同认同大陆嗰啲啊，嗰啲叫咩啊？嗰叫喉舌嘅式嘅报道， 嗯， 啊，即系为呢个当权者涂脂抹粉啊，咁就唔会系咩噶啦，偏颇噶啦。嗱，如果你样样嘢都赞政府好嘅，我都识做噶，我哋可以歌功颂德噶。啊，呢个梁振英真系几好啊，关心我哋老人家。嗱，老人金又加啦，啊，又关心咧，啲大老婆冇得生仔。嗱，啲公立医院而家又唔收呢个双非孕妇啦，啊，惊啲老人家啊，同埋啲有残疾人士上落唔方便。我又攞钱出嚟起电梯啦！ 啊， 梁振英真系好好噶，啊。 嗯，大班啊，呢，這个《文汇报》呢篇嘢好奇怪噶，关于雷鼎明，唔系雷鼎明自己撰稿噶，系佢转载呢个系八月23号《情报》嗰个撰文，然后咧佢又成日讲个他在文中提及乜咁样噶， 咪即系好似我哋读报纸咁咯。 荣获香港及亚太区最佳零售银行嘅渣打提提你，而家时间系上昼9:30，共你与时并进。渣打带俾你四个 Breeze iPhone Apps， 配合不同理财所需。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梁振英同保安局局长黎栋国朝早到边境视察。梁振英在视察之后表示，要堵截双非孕妇来港分娩，释法是可免则免，又说在口岸的入境处人员已经采取有效措施阻止双非孕妇冲关。对于有报道指特区政府有意在边境设特区，容许内地人免签证入境，梁振英强调政府一定会在口岸设立边检的措施，又说有关报道并非特区政府的决定，只是一些研究员的意见。 他只不过是讲话有一位研究员提出的建议，这个不是特区政府的决定来的。而且即使这个建议呢，据我了解呢，特区政府呢不会在口岸那里呢是完全不设任何这个边检的措施的。 有报道指梁振英山顶大宅内的僭建物未完全清除，梁振英就说等待专家团队的报告后会一次过处理。另外被问到为什么不接见菲律宾死者，没有正面回应，只是说一直关心事件，又说下午特首办主任邱腾华和保安局局长黎栋国会见家属，了解他们诉求之后他会再跟进。 马尼拉人质事件呢，我个人十分关心，我过去呢亦都表达过这方面的关心，就这件事呢，我亦都有和保安局局长了解过，过去我哋为人质同埋佢哋嘅家属呢所提供嘅多方面嘅跟进服务。今日下午4:30呢，保安局局长同埋我特首办主任呢係会係接见有几位人质家属嘅。我会喺佢哋两位了解咗人质同埋家属佢哋嘅诉求之后呢，我一定会去跟进嘅。 而黎栋国就说，过去曾经透过不同途径，包括联络菲律宾驻港领事和透过外交部驻港公署向菲律宾反映家属的诉求。黎栋国承认进展不理想，仍然需要继续跟进。港股开市无奈，恒生指数再失守20000点的关口。

仔女升小学，点样父母先最快乐？拣乜嘢学校先至可以达成心中梦想呢？星空再遇铁达尼父母教室，我麦润秀请嚟苗成长教室 Infinity Learning 嘅课程总监 Michelle 为你嘅小朋友做好升小一面试准备，打开名校面试秘笈。 留意8月31号星期五晚上10点到11点 ，DBC 二台数码大家台嘅星空再遇铁达尼父母教室， 一齐搭上升小一青云路。本环节系由苗成长教室 Infinity Learning 特约赞助播出。 雇主必须在雇员入职前讲清楚聘用的条件，同订立公平合理的合约条款，包括双方同意的薪酬和离职通知期。雇员亦要主动问清楚合约内容，完全同意和看清楚先好签署。如有查询，可致电劳工处热线2717-1771。 DBC 通识，分分钟为你增值。现代中国， 钓鱼台有无价宝。自从1972年美国将钓鱼台行政管辖权交给日本之后，一直引起好大纷争，日本寸步不让。究竟钓鱼台有乜嘢咁值得争呢？本来钓鱼台风高浪急，岛上面冇淡水，唔可以种植农作物，根本唔适宜居住。不过喺军事上面呢，就有极大嘅好处啦。日本可以向中国划出一条战略封锁线，钳实中国嘅咽喉。而且钓鱼台海域藏有嘅天然气估计系有77亿吨，足够日本使用100年以上。所以无论系军事上同埋经济上面，钓鱼台都系一件无价宝，难怪日本死拿唔放啦。 DBC 通识，分分钟为你增值。 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9:39，大班啊，雷鼎明嗰度咧，嗰篇文章有篇嘢几有趣啊！佢话咧，睇你认唔认同啊？佢系对社会嘅害处最大嘅咧，就系咧系诶啲系诶一啲冇违反事实嘅评论啊！你觉得喺太空上面，太空嘅人睇唔睇到长城？你觉得？ 唉，唔好讲埋啲废话啦！呢个雷鼎明都系时穷节拉现，佢讲啲嘢你仲听嚟做咩？佢讲咩嘢？上佢讲埋啲废话，即系叫你啲人咧，啲传媒咧就啲报道就唔好偏颇。 佢系针对评论添啊！佢话如果唔依据事实咧，违反事实嘅评论咧，就好大件事嘅。 呢啲啊，呢阿妈女人使乜去讲啫？咁使乜去讲啫？咁全世界啊，我哋 DBC 第一样嘢，我同所有你哋啲节目主持人都讲噶啦，一定要根据事实作出你自己主观嘅评论啊嘛。 咁我就问你咯，太空咁睇唔睇到中？太空人睇太空 上 睇到 太空，有人话俾我听睇到啊嘛，我点知啊？ 咁佢咪就系话咧，话如果美国嘅太空人睇到啊，咁点？如果佢有鹰眼啊，咁点解中国太空人就睇嘅唔到有白内障啊？咁样嘅，唉， 我唔知讲乜嘢。 咁咪推论啫， 无端端揾啲，总之一样嘢讲晒雷鼎明。啊！而家唔系以前嘅雷鼎明，咁我讲完啦。啊！而家听下电话好过啦。嗱，我哋而家电话旁边有林小姐嘅， 林小姐， 系你好啊， 系请讲， 系林毓华，系 你好，你好。 我想讲我哋香港咧，而家咧又变成大陆噶啦。 嗯，造假嘛， 嗰啲官系大陆嗰啲官咧，啲头咧，好似市长咁嘅咧，佢讲嗰啲嘢咧，你知唔知啊？就话咧嗱，佢想点就点，唔系听我哋市民讲嘅。而家我哋咧冇权选呢个跛脚政府出嚟咧，又系咁啦。即系用佢个意志嚟加强俾我哋，话我中意点就点，我中意听大陆嘅就大陆嘅，我唔使听你市民讲嘢嘅。我唔使考虑你市民嗰个利益嘅，我考虑我自己嘅。你话啦， 冇噶。而家系要将。尽快也将香港融合入去祖国啊嘛，就咁简单啫。咁所以有人话咧，2020年咧就玩完噶啦，香港作为一国两制。 我而家想同香港啲市民讲咧，快啲瞓醒啦，唔瞓醒就死路一条噶啦。我又讲两件真实嘅事，我自己经历噶吓。 好，第一件事。 第一件事， 大陸呢你知啊，醫院呢嗰啲醫生你咩要收錢先做手術， 收紅包啊嘛， 收紅包、嗯、我哋香港又咁㗎喎， 嗯， 香港啲婦產科醫生呢而家開始收紅包， 嗯， 我有證有據嘅， 嗯， 香港啲婦產科醫生喎、哦、 喺香港入面啊， 係啊， 咁佢冇啊，嗰啲私家醫院可能佢出完即系生完仔俾封利是嗰啲医生，咁就医生收就得啦。 唔系，医生真系讲过。 嗯，我开声添啊， 开声添。 哎呀， 我做培鱼嘅。 咁啊，私家医院咧，嗰啲就 系私家嘅，私家的。 如果公家医院就唔得啦，私家医院做乜都得嘅。 私家嘅。 唔系咯， 私家嘅。 咁但系最紧要问佢攞红包，攞咗之后做啲乜嘢？如果系多谢嘅医生咧，就冇问题。但系你话攞咗红包，我俾你打针啊， 嗯、 或者咩咧，咁就犯法嘅。 嗱、嗯，咁咧佢又冇打针，不过帮你做完咧，佢就要开手同开口同佢攞红包。 哦，咁啊贱啫，咁啊冇嘢嘅，即系嗰个医生 cheap 啫，同埋知道大陆人啊大把钱，咁啊啊 打赏下咁， 俾啲襟梳佢嘅。 咁啊喂。咁啊，即系又好似大陆咁啦。 咁做到，如果做到医生伸手问人攞红包咧，咁啊真系好丑噶啦。 系咯，你收人哋嘅服务费噶嘛，系咪？ 咁啊，专业人士就连面都冇埋噶啦。你话你做培月问人， 系咯， 你做培月问人攞利是，我哋都可以接受。 嗯， 做医生问人攞利是，真系离谱啲。 低装真系啊！ 咁我就喺度，你话我哋香港有边唔同？而家一步步同大陆一样噶啦。 冇啊，财迷心跳啊，啊，权力使人腐化啊，咁 啊，你继续擘大只眼睇清楚。 仲有一个问题，大巴，我想同你讲咧，我咪听到一个听众讲咧，话我哋咪第日咧，你无咩咯，整嗰个咩股份制，股份买股份。 哦、我哋 你我听到个听众讲，我觉得好好嘅。 啊，到时算，到时算啦吓。多谢你、啊、 到时候咧，嗱、啊，我哋就支持你嘅。 好、哦，多谢你啊，林小姐啊。 系，咁啊买股份咯，买股份我哋第日啊 TBB 唔系BBC 咧，咪俾我哋香港人做生意咯，俾、嗯、我哋上市咯。你俾啲利益俾我哋啦，咁我哋夹钱俾你做生意，咁啊搵到嘛？ 谈何容易啊 ？OK， 唉好啦，有呢个牌照发牌嘅监管机构，好，我哋听下冯生电话，冯生， 系 你好， 你好，两位好， 系。 我想讲下新界东北个发展计划嘅。 好啊， 其实呢个计划其实基本上系假嘅。 哦，有假。 因为点解呢？沿海一带，深圳河沿海一带嘅中国嘅边境嗰度嘅城市咧，嗰啲商场咧，其实而家咧就十室九空，基本上冇生意嘅。 系。 咁如果阿施伟良真系想依呢个计划嘅时候咧，先要同深圳市市长大家倾倾偈。 系。 喂，有冇你哋咁搞法？会唔会影响你哋啊？你哋而家啲好惨噶咯。仲有一样嘢，好多人未发觉就系深圳市而家所有嘅服务咧，系全中国最平嘅。 嗯， 如果再搞个咁嘅卫星城市喺个东北咧，咁啊深圳就玩完噶啦。 嗯， 其实而家深圳上边嘅而家个市况都系唔好过，其实深圳市民都好惨。 听你咁讲，内地人都唔会支持啦，系嘛？ 肯定唔会支持。 哦， 但问题咧，而家佢突然间会讲话西北呢、這个。计划咧，东北呢个计划咧，最大嘅问题就系个地主系边个？ 嗯， 所以你只要去地政署查一查，边个系拥有呢啲土地？ 嗯， 呢啲先系最咩系最有着数 嘅人。有好多地产公司买咗好多呢啲土地噶啦。 嗯， 仲有好多 已经打咗钉噶啦。 咁就好啦，嗰啲钱一过咗去，政府一收地，唔系呢班人最着数咯。理得呢个城市 哎呀，政府收地啲好贱价噶。 你讲错啦，你睇菜园村啦，600蚊一尺啦、 哦， 莫名其妙到600蚊一尺啊！即系相对嚟讲，而家陈茂波佢哋呢班人，究竟佢哋有冇啲离岸公司？而家收购好多嘅旧屋、旧屋啊，好似大角咀啊、上海街啊、基隆街啊，或者深水埗一带嗰啲。如果呢啲离岸公司，如果真系拥有呢啲咁嘅嘢嘅时候，哇！等到政府收嘅时候，呢、這个数字都好犀利啊！ 肥仔税系嘛？ 又系肥仔税啦！咁我哋咪香港人啲钱咪全部俾人呃晒咯。 嗯， 即系如果系咁样发展法咧，真系好好恐怖啊！我哋成话俾你听恐怖、啊，所以咧两位主持你做多啲嘢喺呢方面攞多啲证据，咁、大家都好，好嘛？ 多谢你，多谢你嘅建议吓。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 近年香港兴起单车热，想知点样先至踩得安全又开心，咁就要留意好玩星期天由前香港单车代表贺少伦传授嘅单车安全秘笈，逢星期日早上八点至十点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好玩星期天单车安全秘笈由 Champion System 特约赞助播出。Champion System 专业定制多功能运动服饰，系世界多支职业运动队伍同国家队嘅指定生产商。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9:48，刚才冯生就话咧要查究竟呢个新界东北嗰度咧有边个业权喺边个度吓，即系呢个一个建议吓。咁咧今日星岛嘅每日杂志又有一个嘅系持续致富。吓、啊、呢、這个郑超平啊签名就话唔好啦，唔好征地啦，不如就换地啦，得唔得咧？大班你话啦，佢就话咧，如果用翻呢个换地权益书又可以转让咧，咁个系四赢方案喎、啊、吓。 总之嗰度就唔可以发展成特区嘅特区港园啦。林彪话：我唔理你呢啲咁嘅收地唔收地，呢系地产商嘅利益，我哋唔好理。OK， 唔可以出卖香港人利益，唔可以将香港边缘化啊。将我哋香港咧啊，嗰700,000人嘅生计咧啊断送，呢、這个唔使讲嘅。嗱、啊，我哋而家电话旁边有听众黄小姐嘅早晨。 早晨啊，大班林生。 早晨，早晨。 就其实我都未追究嗰班攞我哋咁多公帑去编啲垃圾教材嗰啲国民教育嗰啲教材嗰班人，我都未追究。 嗰啲弹头学者嚟，嗰啲系。 系啊，咁。佢哋係始作俑者，我諗我哋都應該追究嘅。咁而家咁多人上街，咁多例子話俾我聽，國民教育嘅不可取。咁呢個政府點解仲要硬闖呢？咁嗱，香港人咧基本上已經係接受咗一套好好嘅公民教育，即係好似我哋去到外國啊，我哋係可以適應，亦都備受尊重嘅。相反，我哋內地嘅市民，你可以睇到係即係備受批評嘅。咁好明顯咧，一個爛蘋果與一個好嘅蘋果擺喺度，呢班人唔通真係唔識分辨咩？咁我哋要用劣質取代嗰個優質咩？咁好明顯呢個就係一個政治目的，係一個梁振英想染紅香港嘅。咁我哋咁多年嚟，我哋嘅上一代同埋甚至我系呢一代，对香港都有贡献。咁啊，全世界好多地方我都几乎去过，即系大都市，包括中国啦吓。咁啊，最好嘅瑞士以及英国 ，on and off 我都住过一段时间。咁我始终最中意都系香港，系莫名其妙嘅一种prestige 同声同气啊嘛， 系啦。咁虽然我哋住嘅居所系冇个外国嗰啲大宅咁好，但系失也何须大？咁我哋而家咁好嘅一个 prestige 嘅地方，你又话咩大？又喺边区？又话要捞乱啊？又剩咁呢啲系乜嘢嘅所为呢？咁一个600多人选嘅一个特首，佢有咩认受性呢？咁你可以睇到而家佢嘅能力与佢嘅智慧，根本都比唔上一个10多岁嘅黄之锋。咁。你做香港人，我哋系咪要揸住我哋好传统嘅一套？我哋系咪要将呢啲对我哋不利，即系我哋见到好多不公义嘅事情就算外围嘅地方，我哋都去帮助去反抗。而家喺我哋自家屋企，我哋系咪应该由得呢班人去为所欲为呢？ 我哋 系咪咁不义 咧？所以咪我哋叫佢话落台咯，就系话 我哋九月一号要企出嚟啦。 冇错，一定要呢班人，因为你由头到尾你睇到冇一个系。有一个是能干的样子给你看到的，完全是不知所谓，同埋完全是大话连篇，完全 是 没有人。 车大炮和不负责任嘛。 是啊，那你这个政府怎么不堪，你怎么可以容忍呢？ 我们有什么办法呢？无奈咯，所以9月1号不是要站出来咯。 没错了，我们 即系一路我哋都可以揾好多 campaign， 而我哋可以帮外围嘅人。而家我哋系需要帮翻自己咯，帮翻自己，其实亦都系帮翻下一代，帮翻整个中国嘅。我哋唔可以俾佢染红嘅。 多谢你电话吓，咁我哋下一位听众咧，最后一位听众啦，李生啊， 李生你好，李生， 系早晨啦， 李生你好，系点啊，李生， 大家嘅谂法。其实今次大番这个政府呢，这个 CY 呢个懒处你做得挺好啊。 嗯。 即是呢整单保钓整单奥运咁好像大家之前嗰啲其他嗰啲僭建啊 ,TDK 啦好像就唔记得晒咁样啦。 咪冲淡咗囉。 啲政党 咪有冲淡作用㗎有 㗎。啲政党同佢打晒龙通，其实又乜都唔出声而家。其实好简单，而家啲政府就按撇㗎啦。其实我反而觉得呢，就啲人话究竟一路出嚟行呢，其实我提早少少啦，大家唔好唔记得啦。今年8月30号呢系旧历7月14日、 嗯。 正正系 CY 嘅头一嚟㗎。咁我觉得呢，如果政党有心嘅呢，不如大家吹鸡出嚟，好多人出嚟㗎，去政总局咁帮佢做头一，做到9月3号开学。同埋呢成日睇返你成日有時話林鄭呢，其实讲真林鄭真系算系唔得㗎啦。你听我讲咗先。咁多年以嚟呢，做呢个政务司呢，佢真係做得最辛苦嘅，因为好似做奶妈咁做，係咪呀？你而家论住嗰两件，有件呢、這个陈茂波而家个花朵嘅点就係叫咩呀？係香港嘅 Tom Cruise 啊，汤房老师啊。 你要咁 汤房老师、啊。 李生佢挨义气系做好事啊，又话做坏事。即系如果挨义气系做好事啊，为朋友两胁插刀咁梗系冇问题啦。你话助纣为虐嘅帮嗰啲咁嘅废人做包装嘅，咁你梗系唔可以支持佢啦，你明唔明啊？ 即系 佢挨义气，佢帮即系挨义气睇下做乜嘢啊嘛？佢系而家伤害香港利益嘅核心价值，咁样挨义气，咁咪即系人民公敌咯？喂，知唔知毛主席你有冇读？ 做到咁嘅样， 你有冇读毛主席语录噶？你有冇读毛泽东思想啊？呢啲叫反动派啊！呢啲先系最得人惊嘅毒蛇嚟嘅，知唔知啊？ 唉， 其实呢个政府咧，而家咧系放屁噶啦，屁到咧就系点咧？ 佢咪放屁嗱？你千祈唔好咁讲，呢啲唔系叫做屁，呢个粗暴。嗱，屁咧就系话消极嘅，但佢直情系粗暴。佢呢啲叫 ruthless， 佢有为噶， 唔 系无为啊！ 我就中意做乜都得。啊！佢粗暴、okay? 我中意每日翻嚟翻工，对住个海10000蚊又得，你唔好理我。 唔系，跟住佢，喂，我情愿佢乜都唔做，翘埋双手咧，仲 OK。但佢就跟住不停做一啲嘢破坏我哋香港嘅核心价值，咁就讲唔通 嘅。陈茂波咁样，咁都可以胡混过关嘅， 算啦， 系咪？ 继续，你9月1号上街嘅，记住9月1号啊！ 佢最初话呢个劏房，喂，呢个板间房，板间房边间板间房会有？有厕所有洗手间 嘅 大佬， 唔好理佢啦，佢当你傻啫嘛，你有冇人信先得噶？ 好 啦，多谢你电话啦因为仲有位陈生挺紧嘅，唔好意思啊，陈生。 陈生你好， 喂，陈生 啊，大班， 你好， 早晨啊，两位， 系，请讲。 我又想发表一下即系一啲令大陆政府想听嘅说话啦。 好啊， 咁啊，既然佢教出嚟个仔同埋个仔揀出嚟嗰扎官员呢、 嗯、 即係咁得到佢哋嘅信任啦，咁就继续管理香港啦。咁、嗯、其实大陆又想50年即係50年不变之后呢，就想香港一融入中国嗰个经济同埋嗰个政治发展啦。咁、 嗯、 我就好不如呢，就既然大陆咁多地，咁圈块地俾我哋啲特首啊，嗰啲官员啊，咁上大陆发展啦、啊，即系 圈咗噶啦，圈咗。不过唔系圈 香港啲地啊，香港啲地好矜贵啊，大佬。 系你啲地圈咗啦，喺佢到时就 大陆啲地俾佢哋上去管啦、啊，即系 唔系管 俾佢哋去上去。 你搞错，你睇董建华当年圈咗喺上海圈咗4幅地，唔系俾佢管，系俾佢发财。你搞错咗啊你！圈就圈咗啦， 我哋送佢走啊，我哋送佢走啊， 几难啊！佢唔做好，佢唔做足交足功课，做咗四大任务，佢点走得啊？佢边度圈到地、啊？ 唔系我哋 有 只 数啊！ 要依扎官啊嘛，喂佢哋讲，佢哋中意讲大话，佢哋中意讲大话嘅，咁咪俾佢哋翻大陆发展下佢哋讲大话嗰个事业咯。 你有得选择咩？你 唔系我提议特，我提议中央政府咁做嘅。 中央听你话咧，我就发达啦。你第一样嘢求下去保住我好过啦，好唔好啊？ 我哋一定会保住你。但系问题系， 我叫 你 求下中央保住我啊。 系啊，你出声 保住 DBC 啊，唔系保住我啊。 唔系你系一个 DBC 嘅象征嚟噶嘛？ 好啦，多谢电话啊。咁我哋差唔多节目时间够啦。嗱，九月一号咧就有。团体搞游行嘅，咁如果大家认为啊认同呢啲理念嘅，要同政府讲 say no 嘅，关于呢个国民教育咧，啊咁大家不妨咧就准备九月一号咧啊去支援呢啲啊民间嘅行动。 系 啊， 大把咧呢个网上有个朋友咧就俾咗张图片出嚟，哇，真系好正啊！就话原来大陆咧我都唔记得咗啦，啊大陆曾经咧有冇有栋十几层嘅楼咧？啊！唔知个地基点样，成栋好似积木咁冧落嚟，又冇嗰啲楼又冇散到噶吓，呢真系奇景嚟噶，真系。 咪成个就咁反低咯。 系咯，咪就系咯。啊，所以你话仲叫我大陆买楼，你真系啊！ 我话俾你平啊嘛， 平平嘅冇好嘢嘅， 唔系 嘅。所以我啲同胞识嚟香港买贵奶粉系嘛？ 咁啊梁振英咪平咯。 啊， 佢得649票啫嘛。 你要啦，咁 cheap 真系啊！ 好啦，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啦，我哋听日咧同样时间再见。不过咧，今日呢个一点到四点嘅前因后果咧、 嗯， 就由阿老总 李锦鸿 两个老总啊，仲、有一个新闻王子啊， 系 嗰叫 邓景辉， 啊两个主持嘅，咁大家最紧要咧啊听下呢个新嘅啊 组合 啊，俾多啲意见。啊，好嘅就做多啲， 嗯， 唔好啊，仲要做多啲， 练 做到好为止， 好似阿通咁啊， 系，拜拜。 新界西有九席，参选嘅名单一共有十六张，包括一号民建联梁志祥为首嘅六人名单。 二号是工联会麦美娟为首的五人名单。 三号民主党陈树英为首的五人名单。 四号人民力量陈伟业为首的四人名单。 五号民主阵线麦业成。 六号社民联的曾建成。 七号公民党郭家麒为首的两人名单。 八号新民党田北辰为首的四人名单。 九号何君尧。 十号陈一华。 十一号街工梁耀忠为首的两人名单。 十二号是民建联陈恒斌为首的七人名单。 十三号第三力量陈强为首的七人名单。 十四号民主党李永达为首的三人名单。 十五号工党李卓人为首的两人名单。 十六号民建联谭耀宗为首的四人名单。